早晨，早晨，朝早嘅时间啦，继续咧就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咁啊12月29日星期五，咁啊农历嘅11月17日嘅早上嚟嘅，咁啊12月都去到29日啦，咁啊今日亦都咧就系2023年。晨光第一线咧喺2023年啊最后一次咧就见各位听众啦，咁啊下一次咧我哋当再见面嘅时间咧都已经系2024年啦，咁所以咧喺今日亦都真系要送上好多嘅祝福俾大家，咁啊转头就慢慢送噶啦。好，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嘅早上，你哋好。 晨光每日一格。 既然已经来到2023年最后一个的工作日，这样啦，即是我们跟广大的市民很多都是一样，在星期一至五的时候就是晨光第一线会营业的。但是我们都明白的，一年的过去实在相当之快。有时的确我们在节目里面又好，或者跟听众聊天都好，都经常会 review 的。什么是 review 呢？就是睇翻今年所做嘅工作啊，睇翻自己喺今年嘅业绩啦，做过嘅事情，除咗系节目嘅，亦都谂埋自己到底喺今年上面仲有啲乜嘢进步嘅空间咧？咁当然一谂咧就一大扎噶啦，人啊永远咧都系希望有一个无止境嘅进步，咁但系有啲咩唔好嘅，就尽量警惕住自己，千祈咧就唔好再犯呢啲嘅错误啦，咁样。咁今年你又会有啲乜嘢回顾呢？如果而家要你回顾一下喺自己嘅生命入面，喺自己2023年嘅生活入面，有啲乜嘢係值得开心，同埋又有啲乜嘢係值得唔开心嘅事情，用少少嘅时间去諗一諗，你又会諗到有几多嘅点子出嚟，几多嘅画面出嚟呢？可以諗一諗，静一静，让自己可以喺2023年完结之前好好地回想一下自己，然后期望出年有个更大的进步。 但平时若企在路前，路人还是伸手指予点。艺人明知倒数一片，但无人认得出早与迟。大量青春经已付上，但愿登天不过理想，有个宗旨却一样。仍然同样乐天之命，旁人互说久仰大名，还是笑着来回应，天空很大，不怕暂时做暗星，仍然望着活出生命，维持热血用调兵，或者以后我是大明，以后我是大明星，要证明纯粹为是留下伟大预言，任何人愿努力可成天。近年明白这悲观言，路程其实开心紧要点、啊、大量青春经已付上，但愿登天不过理想，有个终止却一样。We'll be right back. 一首作品 Shine 鼎鼎大名，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六点十五分啦，咁啊晨光 Coffee Time 同各位听众一起 Kiki 报纸之前呢，亦都可以望一望呢一个嘅天气啦，系啦，咁啊准时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日嘅最高气温啊，大概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望一望啦，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咁啊，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最后一两日咧早晚就稍凉啦。而家见到室外气温咧就18度，相对湿度8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健康我哋当然希望咧就可以继续咧就拥有啦。大肠癌其实是本港最常见的癌症嚟噶，咁啊卫生署其实喺2016年开始已经推出咧就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噶，符合资格嘅市民咧就喺嘅嗰个出生年月份啊，每一年咧嘅年初嗰度更新嘅，咁啊喺今日29号啦。咁啊，見到尋日咧，衛生署亦都公布啦，咁啊，由明年嘅1月1号起，即係下個星期一，係1948至到咧就係1974年出生嘅香港居民，符合資格參加大腸癌篩查計劃，沒有啊，冇呢一個大腸癌症狀嘅50至75歲嘅香港居民，將會咧就係獲得資助，每兩年就喺私營機構咧就接受篩查嘅。咁睇翻一啲卫生署嘅数字，咁佢哋亦都话到啦，截至到今年嘅11月底，咁啊提供咧就系一啲嘅测试样本，并且咧就可以作出分析结果嘅参加者入边啦，咁啊累计咧有62,900人，咁啊得出一个阳性嘅结果噶，而接受咧就大肠镜检查嘅大便免疫化学测试阳性个案入边啦，大概咧有32,500人，即系中间又有接近60%咧确诊咧，就是一个叫做大肠腺瘤噶。2,900人咧，即系5.4% 咧，就确诊系大肠癌噶。所以经常咧都要去到咧就系定期检查，先至可以咧病向浅中医。咁佢哋亦都话到咯，嗱，目前咧有超过1,030名嘅基层医疗医生咧就参与计划噶。咁啊，诊症嘅地点大概有1,930个，咁啊，当中咧有97% 嘅诊症地点咧系唔需要咧收取额外费用噶。咁啊，而参与计划嘅大肠镜医生咧就超过240名，咁啊喺大概770个嘅诊症地点提供咧就大肠镜检查噶。咁啊，当中又有70% 嘅诊症地点咧不会就呢个大肠镜检查，或者咧就系若果需要切除息肉咧，系收取额外费用噶。咁所以有好多嘅叫做资格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嗱，年龄头先提过啦，咁记住咧就要攞埋呢个身份证或者豁免登记证明书。 同埋咧就要加入呢个电子健康记录互通系统。咁啊，详情咧，咁啊，大家就可以去翻嗰啲诊所啊，或者政府嘅相关网页。咁如果你想揾得多啲嘅，咁好简单嘅啫。你有好多嘅新闻报道咧都有讲到嘅。咁如果你想再自己揾咧，可以揾一个叫做大肠癌筛查计划噶。咁一揾咧就会揾到好多，譬如系资助啊，各样嘅嘢咧，俾大家去到参考嘅资料噶啦。咁啊，最紧要自己咧，唔好话一喂揾呢个病嘅嘢，咁系咪即系代表自己一定？要有事定系啲唔系噶，系令到自己咧可以有一个安心同埋健康嘅体魄保持住，咁啊多啲咧去到做检查，咁先至可以咧就系防范于未然啊嘛。 窗前的月光。把夜空都给点亮，坚定的信仰，赤手内心的善良，人类的心上有太多欲望，天真被捆绑，孩子的愿望简单的让人惆怅，我们都前往快乐原始的力量，儿时的志向，年少的轻狂，不知不觉被世界活成世故春阳，都是自找的悲伤，人都会关心倔强，轻描淡写的带过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飞翔，但是人没有翅膀，离开了家乡，编织自己的梦想，我试着模仿大人的坚强，就算泪水不小心就淹没了眼光，胆怯的带过害怕，伪装坚强，聪明的傻瓜，活该自找的悲伤，你和我是不是有点像，理直气壮，心里很慌，受了点伤也不投降， 歌名字叫做殷济如惯性倔强。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时间，咁啊当然要谂谂去边啦。不过咧呢一段时候啊，咁啊无论系假期定还是一啲重要嘅节日咧，感觉上都系特别多嘅。咁啊，所以有好多玩法咧，咁啊都唔使特别讲噶啦吓。咁啊，大家咧会自己识得去揾嘅。不过咧，今日都可以提提嗱，除咗咧就系一啲指定嘅 叫做倒数活动啊，或者嚟紧嘅一啲嘅叫做政府已经搞紧嘅公开活动之外咧，咁啊，其实各位听众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啲红叶、哦。香港红叶嘅地点咧，其实都有唔少嘅，咁啊都有啲可以介绍俾大家。咁啊，例如元朗大堂啦，呢个当然系香港其中一个咧最著名赏红叶嘅地方。佢最特别嘅地方唔系因为佢多啊，最特别嘅地方系因为佢有啲角度影落去咧，可以影到佢好似好多。好啦，跟住咧仲有一啲叫做隐世嘅红叶林嘅，包括咧就喺乌蛟藤啦。乌蛟藤嗰个位置咧，亦都系偏远少少啦，咁啊要搭小巴入去，或者你驾驶人士可以自己去啦。咁啊，如果唔系就搭的士。咁啊，如果你系假日嘅话咧，都有一架咧就系、是、公，即系有架巴士咧就可以去到嗰个乌蛟藤嘅总站。咁由呢个总站咧就行到入去，大概行十分钟到啦。咁啊，条路啊极度简单嘅，即系一啲都唔会好难，唔需要上斜落斜咁样。咁啊，都系难容易嘅。咁啊，亦都算系一个隐世啦。不过咧，佢嗰个红叶咧，如果冇记错，都系得四五棵。不过咧，就都系大棵咁一齐摆晒喺度咁样。好啦，跟住仲有一啲系更加容易去嘅青衣公园。青衣公园嗰个人工湖咧，咁啊旁边亦都有红叶海度俾大家欣赏啦。好，跟住咧就仲有咩地方咧？流水响。流水响咧就有个名字叫做港版轻井泽嘅，咁啊亦都有天空之镜，落雨嘅时候啦，冇落雨嘅时候咧就有个坑喺度咁样，咁嗰度咧都有红叶嘅、哦。好啦，咁啊港岛方面咧，譬如香港动植物公园啦，咁啊睇红叶咧，亦都可以欣赏埋其他嘅动植物嘅，即系动物都有得睇，譬如乌龟啊，或者大啲马骝啊咁都有。咁啊金德道花园啦，咁啊红叶嘅叫做秘密花园添。好啦。九龙寨城公园，咁有一个咧就古色古香公园嘅，咁啊入边咧亦都可以欣赏到红叶嘅，咁所以咧香港有呢几个七个嘅唔同嘅欣赏红叶嘅地方，咁啊大家亦都可以上翻咧就系政府嘅网站，渔农自然护理处，咁啊睇下佢嗰个红叶指数属于 A、B、C、D 边一级，跟住咧就自己选择啦。 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了，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唱着，下雨了。 时间把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牵挂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是牵手无视战与斗，寻常你回家像不舍的开口，安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六点半钟之前，揾你啲所谓作品，佢系刘德华，道理都懂。十八度嘅气温，咁啊，听一听六点半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屯门湖景村湖畔楼发生袭击案，警方在深夜接获一个17岁少年报案，说在单位里面被一个女子袭击，而女子之后冲出单位，并且从高处堕下。女子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而报案的少年身有刀伤，已经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调查事件。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对加沙北部拜特拉希亚一个住宅区发动袭击，巴勒斯坦传媒报道袭击造成至少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军这一次袭击亦都造成当地两个记者死亡。加沙卫生部门话，除了拜特拉希亚之外，以军当日亦都袭击了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和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多个人死伤。而以军24个钟头内的20次袭击，一共造成210人死亡，360人受伤，令到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于以军行动的人数上升到21300多人。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要求軍方加快備戰，應付反北韓對抗陰謀之後，南韓總統尹錫月警告，如果北韓挑釁，南韓軍方會立即作出報復。尹錫月星期四在京畿道连川郡对前线部队进行年终视察的时候说，一旦受到敌人袭击，军方要立即作出报复，然后再报告，强调要立即粉碎敌人的挑衅欲望。尹石月又说，北韩是世界上唯一在宪法中明确规定侵略和先发制人使用核武的国家，又说北韩可以根据政治目标随时进行挑衅。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美国政策的不稳定和破坏性导致军备控制领域局势恶化。拉夫罗夫在接受塔斯社访问的时候说，美国为了维持霸权地位，不断追求军事优势，渴望获得使用武力的自由，所以美方拒绝在军控领域遵守限制，在包括军控在内的各个国际进程中拒绝采取措施确保参与方的利益平衡。拉夫罗夫又批评美国不断加剧国际安全领域的紧张局势，包括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并且在其他军控领域条约的落实设置不可接受的前提条件。他强调俄方不会抛弃军备控制这个理念，而未来任何有关减少潜在冲突令到俄方和西方保持共存的对话，必须要在平等、尊重俄罗斯基本安全利益和全新地缘政治现实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的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Pop Pop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12月30号下昼1点到4点，我哋香港电台第三台 Radio 3有侯家明、Alison、阿 Ben 同 JP 约埋多位年轻嘉宾，去到中环海滨，为迎接新年嘅快乐气氛，同你热定身。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023年里面呢，其中一个 on trend 嘅呢运动休闲，就係、是、因为之前嗰几年 COVID 啦，咁大家呢都会系喺屋企做嘢啦，習慣咗着一啲好 relax 嘅 休闲服。 咁好啦，而家行返出嚟啦，好想有呢个休闲嗰个感觉，所以我哋就呢个运动休闲 athleisure。 究竟2023时装界发生过乜嘢大事 ?2024 又有啲咩展望？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P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盘点过去一年人气 K-pop， 韩国乐坛焦点 ，K-pop 世界大战绵长， 争夺年度最 hit 之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黑到5至6， 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2023 K-pop 最强对最强。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点37分，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听众你哋好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啊都会有白权浩小白喺度嘅，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好啦，咁啊睇睇咧就系一个报道咧，我觉得都几值得咧喺节目入边咧就再同各位听众咧就参详参详研究研究，系咩咧？大家都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好多人咧都会成日都系咩谂翻过去嘅，咁啊对于过去嘅事情咧都有好多唔同新嘅想法，咁啊我唔系谂后唔后悔啊嗰样嘢，系大家对以前做过嘅事情好多咧都会有一种好多唔同嘅假设啊，如果假设当年唔系咁样嘅话，咁又会系点样咧？咁当然系咪造就好多个平行时空咧？咁呢啲又第二个问题，咁我哋就唔谂啦。咁但系咧。在我哋谂过去嘅时候，亦都某程度上系令到我哋可以温习一下自己嘅人生。咁同一时间亦都可以预示一下将来同样嘅错误，我哋就唔好再犯，诸如此类。好啦，外国有一个咧就专门验证啊全球超过咧就110岁嘅长者嘅年龄组织嘅一个调查显示啦，即系佢哋专系咧就帮嗰啲百岁人岁啊。去到咧就系做好多唔同佢哋嘅研究咧就唔系话即系佢哋嘅身体，系研究佢哋嗰个心理嘅状态。咁佢哋咧长寿，除咗咧就需要具备有一个积极嘅心态，呢个咧系绝对系好重要嘅。因为你个人咧太消极嘅话，你根本连埋嗰个基本，譬如每日我叫你落去 揈下手，做下运动咁。你连呢啲基本嘅意志咧都冇嘅话咧，咁真系好难会维持到个健康。好啦，咁所以长寿，佢哋都揾到一啲嘅重要嘅秘诀，就系你嘅心态一定要积极啦。好啦，咁有啲咧更加会系同咁多位嘅百岁人岁咧系不谋而合嘅情况出现咗嘅。咁根据翻呢个报道啦，咁啊话到啦。佢哋咧就一路向到好努力咁样研究紧点样人可以保持到长寿高个秘诀，咁所以无论系各方面嘅调查咧，佢哋都会系好努力去做噶。佢哋更加会调查呢一班百岁人士年轻嘅时间，希望能够做到唔同嘅事情，到底系啲乜嘢咧咁样。咁啊，访问一啲嘅长者嘅时间咧，佢哋话到啦，百岁老人往往咧都系嗰啲。尽量唔会俾自己承受太大压力啦，呢个系一个共通点咯。佢哋唔会承受太大嘅压力嘅，亦都咧就系唔会俾遗憾去到冲击住自己。即系啲事情你谂住个 plan 系咁样嘅，啊做下做下做变咗第二样嘢咁，有啲人就会觉得咧唔得啊，完全错啊，咁就会俾好大压力自己。啲百岁老人通常咧都系乐观嘅，即系船到桥头自然直咁啊，件事做弯咗咁啊，继续去。错有错着咁，即系会系呢啲咁嘅心态嘅。好啦，咁佢哋话到咧，有好多嘅事情咧，对佢哋嚟讲系最重大嘅事情。系例如系咩咧？战争啦、经济大萧条啦，同埋一啲叫做政治嘅运动，对佢哋嚟讲咧系印象最深刻嘅。好啦，咁但系佢哋话到咯，嗱大多数咧都有一个共同嘅遗憾。呢、這个共同遗憾咧就系冇用好多嘅时间。去到陪伴自己嘅屋企人，呢个咧系佢哋不约而同啊，去到讲嘅一件事情嚟噶。咁佢哋话到咧就系、是、第二样遗憾咧就系、是、工作嘅时候太过努力，太过花时间喺工作上边，然后太少陪伴屋企人，就系佢哋嘅总结。咁啊，有好多长者就希望自己后生嘅时间咧唔好咁勤力，玩多啲，即系体验多啲，享受多啲，同埋咧要陪伴屋企人多啲。好啦，仲有一件事情嘅，就系、是、冇去好多嘅旅行啊！呢、这个亦都系佢哋觉得咧遗憾嘅事情。咁佢哋亦都话到啦，喺个旅行嘅过程入边咧，可以令到佢哋有更加多生活上面嘅体验，睇更加多，享受更加多。好啦，咁你当听完呢一班百岁老人所讲嘅几个重点之后，你又会点谂咧？你又会觉得自己而家工作系咪太过勤力？定还是自己而家都够、哦，我都喺工作上面咧都有尽咗自己嘅责任，但系亦都冇过分嘅勤力，亦都冇太大嘅压力去到刻意俾自己嘅，系咪好似佢哋呢一班嘅长者所心谂一样，一个佢哋童话式嘅年轻时代咧咁样？咁呢个咧留翻听众你哋自己谂啦。咁不过就分享一下佢哋自己谂嘢嗰一阵时，或者佢哋去到呢个年纪。那个心态原来都会去到咁样谂嘢嘅。 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嘅时间6:42，出面1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咧就86%嘅早上嚟嘅。听完呢一班长者佢哋嘅分享之后啦，咁我哋亦都可以望望晨光百科，揭下揭下咧，啊，讲到就蓝牙、哦。蓝牙到底点嚟嘅呢？原来蓝牙咧系一位荷兰嘅科学家发明嘅。咁呢位科学家更加咧就被列入去咧就系名人堂入边，系美国嘅发明家名人堂之中。呢个名人堂咧就位于美国嘅华盛顿嘅一个艺术博物馆入边噶。蓝牙嘅技术咧，咁啊喺全球已经超过30亿个大大小小嘅电子设备入边咧去到使用噶啦，对社会嘅影响可以话非常之大。蓝牙发明嘅过程入面，佢就话到啦，咁佢自己本身喺瑞典工作嘅，咁老板俾咗佢一个任务咧，就发明一项技术，将电话同埋其他嘅设备咧连接埋一齐。于是乎咧，就日以继夜咁样赶工，蓝牙就系咁样发明出嚟噶啦。蓝牙之前咧就仲有红外线嘅，咁 infrared， 咁红外线咧个装备都可以连埋一齐，咁但系局限于咧就系嗰个嘅形态咧就太过死板啦，只能够咧就直线走动，咁蓝牙个范围咧就广阔好多啦，咁令到啲装置咧就可以 link 埋一齐，连接埋一齐，咁令到啲装置喺俾佢哋公司嘅发明品上面可以变得更加咧就系灵活啊吓。咁所以老板咧就坚持要佢发明一种嘅技术。 咁1994年嘅時間啦，咁佢哋亦都咧就產生咗呢一個嘅藍牙技術啦。喺專利嘅底下啦，咁佢哋公司亦都賺取咗咧就係勁多嘅錢。今日當中咧，見到呢一位發明藍牙嘅朋友啊，佢自己亦都有149項嘅專利產品啦。咁啊，而家係佢啦，咁啊都係即係之前嘅佢啦，都係一名嘅打工仔。不過咧，亦都憑住一啲嘅努力，去到咧就係研發出藍牙之後啦，咁啊令到佢可以賺到自己嘅金錢，咁啊亦都可以貢獻俾呢個世界上面嘅人，令到大家嘅裝置用起上嚟嘅時間更加方便啦。 这刻感染狂暴，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心的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与何必，任角色与何意，共你都经历长大。再见，从未隔绝努力，过往日信念。答应我吗？承诺会再见好吗？发誓过能令到赴约，不说大话。无论再隔几远，也都放下，都算情聚对吗？约定某一天。 一首嘅作品叫做《再见有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噶。朝头早啊嘛，当然除咗我之外啦，揾嚟一啲山艺教练同大家倾下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亦都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豪新年上。 喂，早晨啊， 喂，早晨啊，新年上， 早晨， 真系圣诞都过埋啦。 系啊， 咁啊好快脆又到新嘅一年啦。 系咯， 2024年啊，大日子嚟嘅，2024年就奥运年， 系咩？ 哇，眨下眼又奥运咯， 系喎， 啊、好似第一次过奥运嘅感觉啊！ 因为今年嘅奥运快咗，因为上次奥运迟咗。 啊，系喎，系啊，系啊，系啊，唔怪之咁快咩？我心谂、啊啊、真系咁快有奥运啊！ 系啊，有奥运啊！ 哦，系、啊，因为疫情佢吞迟咗， 因为疫情嗰个就吞迟咗啦，因为疫情嗰个吞迟咗，咁呢个就唔会话又延迟咁啊，照翻原本个轨道。 哇！咁準備嗰啲人員咪好辛苦咯， 係啊，辛苦啲。 即係以前有四年時間都要準備，而家可能得翻一半時間都冇喎。 辛苦曬， 係啊， 咁所以我哋一齊咧就咁辛苦都要去輕鬆一下嘅。咁啊，嚟緊嘅時間既然啊都係要睇日出啦，2024年嘅第一道嘅曙光，第一道嘅晨光，第一線。咁相信有好多朋友咧個心入邊都會喺度諗啊，到底邊一道睇會最好咧？嗱，今年咧就啱啦。啊！而家咧就29号啦，过两日啊31号。咁啊，我相信我睇2024年第一道光线咧，都已经系朝头早10点几嘅。 十点几？ 系啊，因为我朝头早要翻工。咁、哦、我翻工嘅时间咧，系、哦、啊，我翻我本人啊，我翻工嘅时间太阳未出嚟。 哦。 我放工嘅时间咧，就太阳晒到佢屁股，所以咧我就睇唔到日出啦。 不如你擺部手機出面 timeless， 你錄咗佢咪得？ 錄咗佢，呢、哦這個都得，呢、這個得，呢、這個可以預設啦。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唔得啫。咁但係相信有好多朋友咧，1月1号嘅時間咧就假期啊，咁大家就唔使翻工嘅。有啲朋友亦都會請假嘅。 啊，咁我不如介紹啲好地方。 要啊要啊， 俾大家去。 喂，除咗 up 嘅都 up 到兩個喎。 你 up 嚟聽下。 咪最高嗰兩個山，大帽山、哦、鳳凰咁樣啦。 鳳凰觀日咧就好出名嘅 嚇。 出名是看不到的 有啲咁嘅事 真係 何解呀、啊、师傅 因为嗰个气候关系呢好容易大雾啊好多雾水啊唔好諗住真係咁易上到真係一头雾水啊 咁样啊 係啊 咁点搞啊我諗住上凤凰大东嗰啲 friend 就一睇就睇到喎、 啊。咁其实呢 因为嗰个位露营亦都热即係承接返我哋上个星期。 大东系嘅。 讲露营嗰个咁大平原。 大东系嘅，凤凰山顶就唔得嘅。 凤凰山顶唔得啦， 系啦，即系太窄啦。 凤凰山顶系啊， 我不过顺带呼吁下先，如果想凤凰山顶观日出嘅同学仔咧，嗰、那个艇咧其实避风艇嚟嘅， 嗰、那个石屎嗰个嘛， 佢木顶系木嘅， 系啦，唔好企上去。 其一啦，其二就唔好当里边系厕所啦，即系早两年去嗰啲真系好缺德嘅，你当厕所咁样又唔系几好。我明嘅系人系急嘅。咁你可以即系攞落山啦，或者搵地方处理过，因为嗰个地方人系避风噶嘛，咁就比较臭咯。咁又都有见过有人就喺个好窄个凤凰山山顶起咗个营， 哇！ 系啦，你就 佢都下咗一半噶咯， 系啊，又未得半嘅，咁但系就你就好似好咁，但系人哋啊侧边又避你唔系，棘你又唔系，咁啊好似又呢个我觉得 low 骨嘅。 同埋我觉得如果上凤凰睇咧，你走嘅时候，因为凤凰嗰边条路咧都。 窄窄地 嘅，系啊，窄窄地啊，咁你嗰段路又系咁落咧，其实都唔系好适宜好多人。咁唔通你逼人行九牙岭咩？咁你唔好，咁2024年第一日行九牙，好辛苦嗰、啊、条路。咁你咪行翻落去即系三碌岭嗰个位，咪好咯。 咁我建议你想即系冻咧，你可以带件嗰啲风褛啦，或者带翻就系叫天幕 啊。 即系挡一挡风嘅，包一包自己咁撑好远啊！ 系啊， 系起只营你系暖好多，咁但系人哋就好似冇位企咯。 系咯、 啊，呢个提翻啫。 咁啊，凤凰就睇到嘅，不过唔建议，因为其实除咗佢大雾之外，就影响到其他人啦。 啊，即系冇起营啦。 系啦、啊，大雾山，我哋先讲大雾山。 哦，大雾山就揸车啦， 揸车， 即系唔系个个孭到上去 个闸口个位嗰度。 闸口其实你之后再慢慢行上去都 OK 嘅。咁大雾山下边咧有个叫做富轮营地，船锦营地咁仲有嗰啲位係可以 book 嘅，咁、你咪嗰度擺曬啲熒幕喺度，咁第二朝就掹上去咯。 係啊，上 經大帽山啊，連者嗰度上去就好簡單㗎啦，一條路慢慢上去。 乜你想行山路都得，嗰度有第二條路㗎。 有山路行嘅，咁但係2024年就不如輕鬆啲，攜手一齊慢慢邁步上頂啦。 睇清楚自己條路嘛，你行石屎路係咪？即係正如如果爸爸留低咗金鎖匙俾我，我何必要咁辛苦呢既然有条路喺度，咁你咪行嗰条石屎路咪舒服。 我问下爸爸点解条金锁匙系咪收埋咗先？ 跌咗啦，希望跌，不过都唔系跌咗落我同你嗰度咯。 唔紧要啦，我哋真系靠实力嘅吓。 系啦，靠实力啦。 咁啊，大帽山 OK 嘅，不过就提翻大家揸车嘅朋友啦。因为上大帽山咧，次次都系塞 车啊，系啊。 系嘅，我都明揸车系方便嘅。咁因为佢有时候啲巴士12:10甚至0:00就冇噶啦嘛。 咁搭公共交通工具係方便嘅。咁但係揸車嘅朋友仔就要留意翻啦。咁年年都係㗎，嗰度塞到興興冚冚。 上到淡望山山頂嗰度就要條闊啲嘅路啦。咁建唔建議喺嗰度扎營咧？ 唔得， 唔得， 因為非指定營區。 嗯。 咁又係嗰句啦，雖然條路闊， 嗯， 但係扎咗嘅話又係阻住人哋。 係啊，係。一陣間可能2024年收即係一號收告票。 係啦，咁唔好啊， 唔老禮啊。 轉頭睇一提先啊，唔好貪得意啊！嗰、那個山頂嗰個站咧。 啊 唔是公开俾人入去嗰个军事重地嚟。 系啊系啊系啊，嗰个位 唔入得去噶，唔好入去啊，真系唔好入去啊。 系啊，我有上网上去见到大大只字简体字写住嘅，我唔记得写咩啦。咁嗰阵时咧，压甩自己啦，嗰、个唔好去啊。你可以闸口影，可以影相。佢铁丝网外边，你当到此一游咁啊，食影。 我唔知佢俾唔俾影相， 系嘛？ 系啊，不过都系 我游客心态啫。 国家嘅军事嘢就小心啲啦，冇阻住人哋做嘢啦。 啱啱啱，咁系啦。 咁另外就大武山之外， 大东要讲翻大东啦。 大东咧就大东同二东都好多位嘅。 嗯， 咁就又要留意啦。如果你真系起营嘅话咧，都系嗰句。 嗯。 喺人哋屋仔前面嗰啲地咧，你又唔好騷擾住，因為裏邊真係有人住啊！屋仔係， 係啊，係啊，係啊。 咁啊，第二樣嘢咧就所有垃圾真係唔該攞翻走， 嗯， 因為好慘啊！你又即係習慣咗你整污糟地方咧，就惹老鼠， 係。 咁你就下次去咧就咬爛你個營噶啦， 嗯。 咁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個大東山嗰啲屋咧，個頂係唔企得上去嘅， 嚇。 講咗好多次啦，唔好企上去，唔好企上去， 唔好企上去。咁啊，所以就大東都幾好嘅。喂，仲有嗱，我哋就噏咗三個啦，介紹咗三個啦。其實如果你想簡單啲，你又行得嘅，香港都有幾多山咧？其實睇日出係幾靚嘅。咁啊，當然如果你獅子山精神，咁我自己其實幾推介獅子山。 哦， 獅子山你就行一日夜晚嘅夜山咧，其實就已經可以睇到呢一個嘅日出嘅。 咁就要留意啦。獅子山上面嗰個獅頭同獅頸同獅尾咧， 肯定站唔到營噶啦。 唔扎到型之余咧，就扎好 扎好多噶，系啊， 小心，因为好逼嘅。 同埋因为你既然赶得上去睇日出啦，咁所以你系行夜山嘅， 系 行夜山都有好多嘢要注意。我哋迟啲就可以讲一集 讲 夜山啦， 系 啦。咁但系如果你基本上嘅，即系譬如头灯啊，或者系你嘅水啊，你要即系要准备好晒啦。咁同埋行夜山就唔好快啦， 慢慢上 啦，系啦，慢慢上。咁上到上去嘅时候，你就。睇翻天文台個 app 就話俾你聽日出幾點，咁啊， 而家好好好啦。 我估到應該都多人啊，獅子山， 因為近邊啊嘛，你可以最後 last minute 即係預翻兩其實個零鐘睇下先啊。我最近最早兩日同班中學生上獅子山頂，咁佢哋大概係一個鐘頭，上到頂， 啱啱差唔多係啊。 咁你預翻我夜晚行啦，人又多啦，排下隊啦，你預翻兩個鐘咧係有鬆嘅。 咁你當上到上去。就早啲準備咯， 但係又要因為位唔多啊，好窄嘅就上面個頂嗰度。 係咁上到獅頭嗰啲位咧， 要小心啦， 要保暖啦。獅頭嗰個位危險㗎， 因為一攬出去就即係 懸崖嚟㗎啦。 我哋幫啲電視台拍嘅嗰度都原聲下降一個， 嚇 咁就非常之危險嘅。我哋落好曬安全帶啊，扣曬繩先行出去。 嗯， 但係唔好表演啦，嗰度真係都幾鬧㗎。 咁如果你話喺西貢嘅話，我可以介紹多個喎。雞公山山頂， 雞公山山頂好辛苦喎、啊，先兄， 循序漸進啊嘛， 好辛苦 喎、 啊， 嗰個辛苦啲啊，嗰個要喺基圍營嗰度逆行會好啲咯， 哦， 逆行過去，即係麥理浩徑第四段嘅頭嗰度逆行翻去雞公山山頂，可能會好過你由第三段開始扯上去咯。 其實西貢好多山都望到東面， 冇錯，係啊，係啊， 石屋山啦、 啊， 牛耳石啦，所有黃牛啦，即係如果你會咁樣砌咧，其實大部分地方都得嘅。 係， 主要就按翻自己能力， 係 安全至上。 係啦，咁如果你諗住露營欣賞日出嘅，當然可以啦。咁如果你話想行山欣賞日出嘅，咁亦都要注意翻行夜山嗰個安全，特別夜晚就唔好亂咁嗌啦。 哦，系、啊，真噶， 系 啊， 啊， 有时候冇夜晚系凌晨嘅，你可能就你行晨运嗰啲大哥大姐吓，五六点你就早晨啦、啊，咁我都未起身，你即系多谢大叔啊，真系我又唔知点算好咁样，同埋都系留意翻即系露营嗰个 manner 咧，即系个叫咩尊重啊，十一点唔该瞓觉，我最近都有啲唔開心嘢嘅，即係啲人飲醉酒，哎呀，慘啦！佢就我唔識佢嘅， 识都当唔识啦。咁啊，周围即系职员都问：喂喂，哇，好惊啊！ 做乜嘢啊？ 我唔知佢做乜嘢啊！走埋喺人哋度，喂喂，咁样 即系饮大咗。 系啊，即系如果酒不胜酒力嘅就唔好饮啦。即系呢啲气氛嘢同埋危险嘅。 咁希望大家喺嚟紧2024年嘅时间，可以欣赏到自己心入边最想欣赏到嘅歌《道神光第一线》啦吓。 好， 好，拜拜。好啦，咁大家去到迎接咧2024年嘅第一道晨光啦吓，咁下星期一我哋都会喺度换啦，不过而家先分道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早晨，朝头早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早上嘅7:08咯，咁啊，出面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噶吓，咁啊，今日咧就唔使翻学住嘅，咁但系都要翻工。咁啊，翻埋今日啫，谂下谂下，其实都值得，即系翻公司开 party 咁啊，梗系唔好 absen 啦，唔好迟到啦，开 party 咁开心嘅嘢，好啦，咁啊，所以咧，直播室入边另外一位笑骑骑嗰个咧，就系我哋交通组嘅 Didi 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今日啊，有冇 party 啊？ 开咗啦，公司琴日 开咗啦，哎呀，你哋个组别 系 啦， 开咗啦， 开咗咯， 都 几 开心啊，大食会， 总之 过 嚟，总之过嚟黐嘢食啦，寻日， 你又唔过嚟，我老细冇邀请你， 且你老细唔邀请我， 佢谂住请你都唔到啦，你咁忙， 梗系唔会啦，见到我多嘢讲，私底下又唔叫我过去， 咁可能佢谂住你咁忙，岂有此理，你问翻佢啦，都好开心， 我转头佢大闹交通走， 咁你又唔会嘅，你人咁斯文都会大闹啦，最多温馨提示，出年叫我啦， 对住你老板会噶我， 系啦，因为佢都系咁样嘅人， 系啊系啊， 冇办法啦，性格系火爆都好嘅， 倾得埋啊，倾得埋咁样，系啦， 直肠直肚都好嘅， 直肠直肚好过系啊，唔系直肠直肚咧，有阵时闹完你咪算咯，闹完你第二句可能隔两分钟已经同你讲，喂，转头边度食饭咁样， 系啊，真系唔会收喺个心度咯， 系啦， 反而中意呢啲性格嘅人， 系啊，啱啊啱啊，好过你即系我哋话斋收收埋埋阴阴湿湿咁样， 系啦。 小琪琪放毒蛇咁嗰啲咧，大姑仔成日讲， 不过好多嘅，相信喺职场里面算啦， 应该有嘅，应该有嘅， 做翻自己啦，自己开心咪算咯，冇性格都唔同。 系啊，我都系抱住你咁嘅心态，自己开心咪算咯，其他人成日唔谂，倾得埋冷嘅就倾。即系成日都唔见嗰啲就唔好谂啦，咁 啊， 最紧要自己开心。 见到你都开心 嘅，系咪噶？ 真 噶，系咪噶？ 你见到我啦，好少讲大话。 我 见 到你，我见到你喺嗰边好努力，最近同啲新人训练下佢哋咁样。 我咁一定要啦， 系啊， 你冇可能成日都系净系我哋报噶嘛，一定要有啲新嘅，呢条新血啊， 系啊， 系咪去承接啊？你哋都系啦。 背后嘅中流砥柱就系 Didi 啊。 唔系你晨光都有啦，系咪加咗两个新同事，咁都系要你去训练。你冇可能成日都自己做嘅， 不过今朝又唔见咗人。 系。 大家咁话 系咩？你嗰边又系啊？ 系啊，唔舒服冇办法啦。咁你知啦，天气嘅问题咧，有时都有病嘅， 又一冷一热咁样嗬。 尤其是冬咧，可能啲年轻人唔冻得吓，我哋啲年纪大冻得。 啲年轻人又食得太好，有阵时食得太好就又容易屙呕咁样。 啲年轻人真系食得太好，我冇啖好食啊。 系啊， 好似我仔咁样，哇，真系几开心，吃喝玩乐啊！我系要翻工，不过我翻工都开心嘅。 有阵时粗茶淡饭仲好，起码食到个人健康啲。 其实每个人睇你个心态系点咯，点样为之好，点样为之唔好咧？系咪先？好难讲嘅啫。咁啊，讲翻交通，今次有啲重要嘢要讲。点解咧？因为晨早流流有宗交通意外，大家留意啊。如果你行鲤鱼门道咧，真系要留意啦。因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呢段路咧，虽然咁早都挤塞嘅，因为繁忙啊嘛，鲤鱼门道。咁而家龙尾咧都有噶啦，排到去同仁街。咁但系反方向都受影响噶，去旺角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去翠屏道。咁呢一個比較緊要。 哦，好。 咁我再講一次啦，就係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較挤塞，龙尾排到去同仁街噶。咁亦都影響到咧鲤鱼门道去翻旺角方向車不能夠右轉去翠屏道啊。咁揸車朋友留意啦。另外而家咁多條隧道出入口咧都係正常啦。咁同你講翻個水管緊急維修。 哇，好塞車喎嗰邊。 係咪啊？開始塞啦，所以塞到去同仁街可能而家過咗添。 你睇下個地圖都紅當當。 咦，係啊，係啊，差唔多啦，而家過曬同仁街。所以大家如果想諗住係由觀塘道再由鲤鱼门道去行东隧嘅话，大家就要留意啦呢条路啊。咁所以就可以兜路行咯，尽量都我相信嘅意外都应该系几麻烦嘅，因为如果唔系就唔会影响埋反方向咧，都不能够右转翠屏道。咁、 哦、 所以都应该搞几耐噶。 系， 大家留意翻。 系啦，咁如果要过港岛嗰啲咧，咁而家 唔好行东隧咯。 系啦，唔好行东隧。 唔系，而家行东隧都可以兜路嘅。 系，兜一兜系啦。 你行嗰条鲤鱼门道咯，又行第道或者行高速或其他道路兜过去都得嘅。 咁、希望亦都快啲即系处理好嗰个情况啦吓。 冇错。咁另外好啦，橫頭磡嘅竹園道由於個水管急收啦，竹園道去窩打老道方向嘅車不能夠經呢一條支路咧左轉翻去聯合道噶，咁、受影響嘅巴士路線啦，75号 X 咧都要改道行駛。咁另外九龍城嘅聯合道咧就係爆水管啦，聯合道來回方向近住甲丙達道部分行車線都係封閉嘅。咁而家主要咧就影響咗聯合道去樂富方向嘅車不能夠右轉去甲丙達道，就係咁啦。 咁交通方面大家要特別留意啊，咁特別係鲤鱼門道一帶啦。系啦，咁嗰度咧就挤塞啲少少，啱啊！大家俾多少少耐性啦吓。 系啦，即系想由观塘道啊，经鲤鱼门道去东隧咧，大家就要改一改路线咯。 啱，好。咁啊，仲有啲咩交通嘢同我哋分享下？ 梗系有开心嘢啦， 系，请讲。 就嚟到除夕咯， 系元旦咯、 有两个活动同大家讲下啦。我相信你哋知啊，小白呢个大埔嘅单车节啦，90公里嘅专业赛。 90公里？ 系啊，专业赛。 听到都脚软啦，仲踩 你得噶？ 唔系单车咧，单车嗰两组肌肉我唔系成日 train。 哦，你系行山得啫，你踩单车真系唔得。 因为真系两样嘢嚟嘅，你冇谂住我都会参加嗰啲咩100嗰啲咧，行山嗰啲，但踩单车又第二个套路嚟。 冇错冇错，系另一种嘅运 动。系啊系啊， 系话咁容易啦。 冇错冇错， 你行开山就行开山，所以个专业即系专业啦，每一个人有可以将佢捞埋嚟搞。 啱啱，所以人先至要团结，因为大家叻嘅嘢不一样，集埋一齐咧。集别成球嘛，个力量就出嚟啦。 你讲得好啱啊， 系嘛？ 系啊，团结系好紧要啊，团结就系力量。 团结就 是 力啦。 你一条绳就掹啊掹得断啦，你成扎扎埋嘅你系掹唔断噶嘛？ 啱， 一样道理啊。咁我讲翻啦，咁呢个大埔嘅单车节咧有封路噶，由凌晨嘅星期日啦，佢就随即开始啦，由星期日嘅凌晨3点钟至到上昼9点半咧，都系封路嘅，封咗介乎大美督啦，至到新娘潭路嘅一段丁角路同埋新娘潭路咧都会封咗嘅。咁但系咧我想讲咧，最主要咧影响巴士线啊，因为平时搭开巴士的朋友，你要留意咯。 75K 系嘛？ 275R 275R 因为假日先开嘅。 就是、大埔墟站去到乌蛟腾嘅，咁、平时咧，我相信好多人搭佢呢条路线，因为之前我都搭过，由大埔墟至到乌蛟腾啦。咁由大埔墟站同乌蛟腾开出嘅头班车咧，就会延迟到咧朝头早嘅9:10。同埋上昼嘅9:10先开嘅。 哦，咁呢个真系要讲讲，因为好多假日嘅时候，呢一班嘅特别班次咧，系啲人特登坐入去乌蛟腾嗰度行山。 所以我同大家讲、哦，因为朝头早头班车系7:30嘅大埔墟站，咁而家延迟到咧9:02啊。 系。 咁所以话你唔好谂住7:30咧就喺大埔墟站咧可以搭到去，系不能够嘅。 系。 因为延迟到9:02啊。 系。 咁另外啦，由乌蛟腾平时咧就9:08开出嘅朝头早，咁但系佢真系好少啫，延迟10分钟就9:50开出。咁就呢个275R。 R 線啦。好啦，呢、這個新界專線小巴咧，20號 R 線咧，話依一個就要大家留意啦，因為平時大埔墟站開咧，好多人去嘛，朝頭早假日， 係啊， 5:08就開原來。 哇，咁早啊， 係啊，呢個專線小巴，但係而家延遲到9:02， 哦，因為要就翻呢一個節日啦。 係啦，由烏蛟騰嘅咧就平時咧就朝頭早9:09開嘅，而家咧就係、是。平時就舊 ，sorry 啊，平時係6:03開嘅，而家係延遲到咧就上晝9:09開。咁、 哦、 所以咧，大家搭開275R 線啦，同埋20號R 線咧，所以話大埔墟好似去行下山，去吸下新鮮空氣嘅話咧、啊，就要知道佢係褪遲咗成兩個鐘頭先開頭班車。 係啊係啊，等等啦，因為嗰兩個鐘頭嘅話，如果你諗住改路線，我由大尾都行入去呢一個嘅烏蛟騰，係啦，行就行到嘅，咁但係都。嗯真係需時啊嚇，咁一般人行嘅話，隨時都係要兩個幾三個鐘噶，咁啊不如等等啦， 係 啦， 有啲好似腳骨靈活小白你咁好啊嘛，等下好啲，去食下個早餐咁樣啦，或者慢慢，咁記住啦，275R 號線由大埔墟站開咧，就平時7:30咧就會延遲到9:10啦，烏蛟騰開嘅就會平時係9:40開，而家就9:50啦，好啦，咁20號R 咧條新界專線小巴咧就大埔墟站平時5:08開嘅，而家就延遲到。上午9:10啦，烏蛟騰嘅就會延遲到6:03先至由烏蛟騰開出嘅，咁大家留意啦。 啱啊！ 咁另外都想講一樣特別嘅嘢咧，都係開心嘢嘅。 好 啊，原來有一個叫大角咀廟會喎，哇！我真係幾十年人都唔知道有呢啲嘢，哦、原來係不嬲都有嘅，係疫情咧就停咗好多年。 哦，係點樣嘅咧？ 係由香港旅遊發展局嘅係負責搞嘅都有，因為大角咀廟會嘅特色活動咧，就係朝頭早咧就會喺廟會度巡遊啦，下晝咧就會有18醒獅梅花裝表演，晚上壓軸。咧仲會有夜光龍表演嘅，除咗欣賞之外咧，原來咧佢都係咧係免費咧可以品嚐千人盤菜晚宴嘅， 免費啊！ 千人嘅，但係所以 應該登記咗啦， 因為問咗佢已經滿曬啦， 係啦， 已經滿曬 啦， 一早原來已經係俾人哋登記咗。咁點解會咁講？因為佢有封路啊，由上晝嘅10:00至到夜晚9:30咧，唔同嘅時段都會封曬咧呢啲道路嘅部分嘅大角咀嘅福泉街啦、菩提街、舉樹街、杉樹街同埋橡樹街，都係有封路措施嘅。咁就平時如果話，行開呢啲路段嘅人咧，大家留意啦，分時段啦，朝頭早10:00到夜晚9:00。頭先我講嘅部分路段咧，都好多人行嘅咧，大角咀呢啲街、福泉街啊，唔係細街嚟㗎，係 咯 係 啊 係 啊， 誒橡樹街同杉樹街。 星期幾話嗰個係？ 係星期除夕㗎， 啊 除夕嘅正嘅活動嚟㗎。原來咧係每一年都有搞，但係因為疫情咧就停 咗 好耐啦。咁啊而家今年咧就搞翻，叫做大角咀廟會，幾、 哦、 好啊嚇！朝頭早又有得睇呢個巡遊，下晝有得睇醒獅。系咪话梅花妆表演？ 哇，梅花妆 系啊！ 其实我好中意 睇 梅花妆 嘅。 系啊，我真嗰啲我都睇过。 啊，李连杰嗰啲我睇得多，真嘅。 即 系狮 王争霸。 系啊，你都有睇过啊？ 梗系有睇过啦。 真嘅我系讲。 真嗰啲我有睇过啊。 喺边度睇啊？我未睇过。 出边，因为我哋住村嗰啲咧，有阵时搞得嗰一年搞得好大嘅话咧，会请埋梅花妆嘅，摆晒喺度，跟住佢哋喺度跳噶。系啊，我。次次我都睇到真係眼瓊瓊咯，你高過舞獅頭，我都有去過即係做訪問，哇！舞獅頭又重，你仲要夾喎。如果係我，就算唔係我做拎嗰個啊，我人前面嗰個跳下跳下，我做尾巴我都跟唔到啦。 咁梗係啦，呢啲要專業噶嘛。 咁梗 係 啦， 每一樣嘢都有佢嘅專業。 我次次都真係睇到眼瓊瓊啊！ 其實我都好想去睇下，如果大家咧不妨去睇下有呢一個大角咀廟會啊，有夜光龍表演。 夜光龍都犀利啊！ 如果大家想話品嚐呢個千人盤菜宴嘅出年啦， 係出年啦， 早啲去預訂。係 啦，咁啊早啲黐住旅發局嘅網站就揾多啲資料啦。 冇錯。 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咁啊，等我同各位聽眾啊睇睇呢一個天氣方面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嘅，咁啊最高氣温大概23度，咁啊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週末期間大致天晴，隨即日間温暖，咁啊元旦風勢咧頗大嘅噃，咁啊隨後一兩日咧早晚就稍涼啦。咁啊見到現時室外氣温咧就18度啦，相對濕度86%。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嚟嘅。咁啊時間都嚟到早上嘅7:19啦，咁啊隨即咧咁啊呢個元旦之前。2023年的最后一堂晨光大学呢，大家就要听听了，我们有香港典故王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晨光大学电话旁边咧，就打咗俾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系，早晨各位。 咁啊年尾啦，咁啊都首先系多谢你啦，一直以嚟都为我哋晨光嘅听众咧揾嚟好多有趣啊香港嘅一啲人同埋事咧，等我哋知道呢、這个。 眨眼又一年啦，又。 眨眼又一年咯。 我哋自己都要出去食饭庆功下先得啊！呢个佳哥， 好好， 好嘛好嘛，咁啊，迟啲约定你啦吓。好，咁啊，今日咧就想同阿佳哥讲咩咧？我发现咧，其实香港都有好多，因为我都系行山人士啊，或者有阵时唔单止净系行山噶，我揸车嘅时候咧，搭车嘅时候咧，都会见到香港。会呢一个位置又有啲雾月喺度， 系新界好多 啊，系啊，跟住嗰个位咧，突然之间有个山坟咧，又好似好劲咁样噶， 系 系，咁我就忽发奇想啦，喺度谂咧，其实以前都有好多唔同嘅电影啊、情剧情啊，嗰啲就喺度话唔知乜乜乜富贵人家， 系 要去搵龙月， 系 系啦，咁其实我记得电视台曾经喺我细个嘅时候都有做过类似嘅。 以前啲嘢，梗系个个以前嗰啲人啊，梗系好信风水嘅。 系啦，系啦，其实而家啲人都信风水嘅，好多都 系，而家都有嘅。 冇错， 就困难少少啦，因为信你都要有钱噶嘛。 系啊，咁你又要摆乜摆物嗰啲就大家自己谂啦。咁但系你话去到一个墓穴咯、香港有冇好多墓穴？其实原来背后有啲故事咧，都几有趣，同埋咧。以前咧就真系叫做冇咁冇而家咩土地注册处冇呢啲咁嘅嘢噶嘛， 啱 系。咁啊嚟到嘅时候见到，喂呢、這个山头好啱我哋呢个姓氏嘅先人嘅， 系。 咁点啊？咁插支旗喺度霸地霸山头定系点样？ 系啊，插旗噶咋？ 吓、啊、真噶？ 真系啊！以前边有即系以前嗰个山高皇帝远、 啊， 而且山地冚唪都系荒废嘅，即系冇人嘅。咁、你中意将你嘅先人摆喺边度，啲骨殖摆喺边度嘅，边人理你啫，冇人理你噶。 就算但系咁，我家哥，就算我唔讲嗰啲唔知几一百年前嗰啲，我就系讲譬如清政府咁样。吓，咁啊以前冇话到，譬如香港嗱，我例如纯粹举例子啊，例如粉岭呢个山头咁样，咁冇话到呢个山头系一定唔可以做啲冇嘅咩？ 嗱，咁样嘅，山头咧就冇讲嘅，但系有啲如果有啲耕地啦。耕地啦，或者有嗰啲我哋叫松山，即系嗰啲附近嗰啲村民咧，我哋斩柴嗰啲山咧。咁嗰啲地方因为本身系附近有人住噶嘛。 系啊。 嗱呢啲就系咧，一啲禁忌啦。即系譬如话，我唔系喺度住嘅、哦。如果我去嗰个地方，附近有村嘅，嗰啲地方系有人嘅，咁啊，梗系唔可以喺个地方做庄啦。咁你咪要同嗰啲人讲咯，买咯，即系咁啊！ 哦，即系 翻当年，以前人口唔多嘅时候，好多地方都系荒，即系荒弃噶嘛。老雷公咁远咁，冇人住，咁嗰啲梗系冇人理你啦。 哦，而家就块块地都系有晒人噶啦。 因为而家咧地少嘛，新界发展得咁犀利啊，个城市化啊嘛。咁啊几十年前咧已经开始系有所谓嘅藏区啊。即系咧每一条村。每一条原居民村啦咁、都有咧，即、就、系、是、一个藏区，政府系划分俾佢哋嘅。咁咧划咗之后咧，咁佢哋如果有先人过身咧，咁就可以喺度安葬啦，就咁、是、样咯。 即系俾翻佢哋自己家族咁样，都可以翻。 佢嗰条村咧，冇话家族啦，嗰条村嘅人都有资格噶咁样咁 咧。哦，咁、但系我见到嗰啲规模啦，即系我呢、這个就真系行山同搭车真系见到啦、 啊。 有啲真系好夸张噶，好大噶。咁但系咁当然啦，嗰、那个写个碑文上面嗰啲名字咧，都系好似平时嗰啲 size 咁样嘅，但系佢所占嗰个位置咧。是真的特别大的喎，咁到底以前是怎样去到厘定呢啲大同细咁样 嘅？大同细主要都是睇呢个财力嘅啫， 吓、 啊，即系钱，你家境富有啲嘅， 吓、 啊，咁你咪可以霸大啲嘅地方咯。 哦， 你家境冇咁富有嘅咁啊，就咁啊斟即系斟酌下，啊斟酌做下咁样咯。咁、就咁啊，乜但系咧，嗰啲村民都有一种心态嘅、 啊， 就佢做大少少咧，就唔使斩草啊。 哦，咁样噶？ 嗰个山咧，哇，唔到你好犀利噶！ 野草嘛， 系啊，半年唔去咧，就已经生到密麻，分分钟咧搵唔到噶啦。 所以清明重阳嘅时候，好多孝子贤孙咪就系上去做咩咧？就系、是、除草咯。 系啊，好紧要，好紧要，好紧要。咁我试过有一年有我跟一个士族去拜山，一年唔去咋。成个前面嗰个墓地前面嗰啲地咧，生满晒蕉林啊，生咗个蕉林出嚟啊！ 哇，蕉林啊！ 系啊，跟住咧，每一次拜山咧，佢哋都要清个蕉林。 即系佢哋真系拎住呢啲嗰啲刀咧，开山劈石咁样劈嗰啲 嘅。不过啲蕉林咧，原来嗰啲蕉树就好鬼好渣嘅，即系佢空心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手起刀落咁样，可以好都要花。唔使一个钟嘅，都已经可以清晒， 系 已经又生过。 系因为蕉咧，咁啊，佳哥，蕉咧其实唔系树嚟噶， 蕉系草本植物嚟噶， 系啊， 系啊，好大棵咁，所以呢个就叫容易啲。不过佢真系生得好快嘅， 草生得好快，咁所以嗰啲村民就谂住咧做大少少，咁样就赚开少少，咁样容易揾个墓地啊嘛。因为如果你太细咧，太细咧，咁啊好快一年一年唔去就俾啲木俾啲草啊，知道咪麻烦，到时揾就好麻烦噶啦。 系啦，即系小极半年都去一次。喂，不过咁，有冇啲特别嘅月啊？我叫做明月啦， 明月系啦， 系啦，会唔会有啲特别嘅故事喺度嘅咧？ 其实香港啊好多嘅， 好多 噶呢个地方嘅，因为咧香港嘅，譬如话讲地方嘅掌故咧，其实有关呢啲咁嘅出名嘅山嘅墓地或者氏族嘅墓地咧，佢掌故好多嘅，最出名嘅梗系嗰啲譬如话姓邓啊，姓文啊，姓彭啊，佢哋嗰啲 几大姓嗰啲 墓地嗰啲传说啦，系啊系啊，嗱、啊，譬如有一个啊，前嗰排啱啱就龙跃头打照啊。大吊完啦，咁啊龙跃头嗰度咧，咁啊又同粉岭姓彭咧，就有一个关于风水墓地嘅掌故嘅。 系，讲嚟听下先。那 个古仔系咁样嘅，就啦。而家咧入面有一条公共屋村咧，就叫做皇后山村咁。 我知道，我都有去过皇后山村嗰度。 冇错啦。咁以前系军营嚟噶嘛，系皇后山军营啊嘛。 系。 咁里边其实有墓地嘅。 吓，喺个军营入边？ 系啊， 呢个真系唔知。 原居民墓地嘅，其中一个最大最重要嗰个咧，就系粉岭围姓彭嘅开基组。 咁但系点解当初有呢个皇后山军营嘅时候，咁你唔绕过嗰个墓地先得噶？ 当时嗰个墓地，嗱，第一个墓地啊，元朝、明朝嗰段年间已经有噶啦嘛。 系咯。 第二咧，当年咧就建个军营嗰阵时候咧，咁啊划咗佢落去咧，咁就冇要去搬走嘅，因为呢啲同个地方嘅关系嗰个良好问题，同埋嗰啲即系开门开闸，俾嗰时嗰啲乡亲入去拜咧，都系一次半，都系一日半日啫嘛，咁啊所无必要咁个大动作咯，咁样啫嘛，咁所以咪留咗喺个军营入边啦。好啦，咁原来呢个墓地咧就有古仔嘅，呢个墓地咧据地方嘅传说咧就系龙跃头姓邓嘅祖先，就是送，即系送俾姓彭嘅祖先，安葬先人嘅。咁点解咧？据闻咧就话当年咧就系、是、即系姓彭嘅咧，就原本系早到啲嘅，即系喺龙跃头附近一带粉岭一带咁啊住落咗，就系佢哋喺度开荒嘅。咁就后嚟咧就系、是、姓邓嘅人咧先喺东莞落嚟啦。咁啊大家关系好好啦。咁啊就姓邓嘅人咧就有感于姓彭嘅人咧喺度开荒啊。咁就感谢呢个姓彭嘅先人啦。咁咧就有两个墓地咧就任佢拣一个答谢佢。一个咧就发人丁嘅，发人丁。 系 一个咧就发官禄发财嘅。 哦，即系系俾你睇下你想边一样嘢发展得好啲。 冇错啦，任你拣一个。 哇，好重情义喎、啊！其实以前啲人 系以前上咁讲啦。 系咯。 好啦，咁跟住咧，咁啊姓彭嘅祖先咧就话：，我哋人口唔够啊，少啊，即系少，咁 就要人丁。 我哋啲人丁能够多啲咁样。 系。 咁啊，所以就拣咗个发人丁嘅墓地。 系。 呢个墓地就系皇后山嗰个啦。 哦， 另一个墓地咧，咁啊，阿姓彭嘅就唔要啦。嗱，嗰个墓地嘅传说就系话发呢个财贵啊嘛， 系， 即系发钱同埋发做官噶嘛。喺边度咧？就喺高尔夫球场入边啦。 哦， 系啊，就高尔夫球场里边咧有个叫做虾公地嘅地方啦。 系 啦，嗰度咧就另一个咧就系龙跃头当年嘅风水师咧揾到嘅两个好嘅明月啦，咁样咯。 哦，所以其实。都是在粉岭附近啦，一个就 是、 就喺高尔夫球场啦， 喺皇后山个高尔夫皇后山个个军营 军营嗰度咯， 就喺个上水嘅高尔夫球场入边啦。 系咯，其实 黑工地啊，黑工地而家你睇地图都有个地名喺度噶，点解有个黑工地？因为佢有墓地喺度啫嘛。 哦，原来咁嚟嘅。哇！牽一發動全身、啊，真係佢哋當年嘅一個決定都到我哋今日嘅時候都仲喺度喎。其實 仲喺度啊！佢個地方掌故仲喺度流傳緊㗎。 哇！咁啊啱啦！呢啲掌故咧，聽眾聽完之後一齊可以幫手流傳落去啊！係好啦，咁啊傾住咁多先啦。2024年嘅時間啦，繼續揾阿佳哥啦嚇。 好啊， 唔該曬。 新年快樂先！ 新年快樂，佳哥，身體健康，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发表声明，话喺十二月流感季节期间，机师因病缺勤较预期多。为咗应对有关情况，同埋确保整体航班服务正常运作，决定主动取消个别航班。自十二月中以嚟，被取消嘅客运航班占总数少过1%。国泰话整体嚟讲营运保持正常，并且喺节假出行高峰期间显著增加航班嘅数量。国泰就临时航班变动向相关乘客致歉，并且致力确保航班正常运作，减轻对乘客嘅影响。屯門湖景村湖畔樓發生襲擊案，警方在深夜接獲一個17歲少年報案，說在單位裡面被媽媽襲擊，而這個女子之後從高處墮下，送院之後證實死亡。而報案的少年身有刀傷，已經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調查事件。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公告，话近日缅甸北部果敢老街地区冲突持续，在当地滞留人员安全风险升级，再次提醒在老街地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撤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的时候说，当前缅甸果敢自治区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时切勿前往缅甸北部地区，并且呼吁已经在当地特别是老街市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者回国，做好安全防范。毛宁又说，中方始终认为维护停火和谈势头符合缅甸相关各方利益，有助维护中缅边境安宁。中方希望缅甸相关各方彼此保持最大克制，主动缓和现地局势，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同时采取切实举措，确保中方在缅甸的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就係鲤鱼门道去返油塘方向啦，近住茶果岭道对出㗎。咁而家呢係一带比较车多啊，较早前呢就影响到鲤鱼门道去旺角嘅车不能够右转去翠屏道嘅。咁而家呢一段路嘅封路重开啊，咁即係话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嘅车就可以右转返去翠屏道，去旺角就冇受影响。咁但係去油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部分行车线呢仍然封闭，咁一带呢就比较车多。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青田交汇处。横头磡嘅竹园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啦，竹园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嘅车不能够经呢一条支路啊，左转去联合道，咁受影响巴士路线75号 X 咧都要改道行驶。九龙城的联合道就有爆水管，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贾炳达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联合道去翻乐富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贾炳达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首歌咧， 系好多人点名， 已经变咗系禁歌了。唔再唱啦！ 你惊咩？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系。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手术室系病人同死神之间嘅战场。两位仁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 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喎、 啊！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回顾2023年日本乐坛，多首动漫作品扬威世界。寻找最强日语作品。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白露敏の番組です。今週の日曜日、日本ホイフ会いましょう。 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猿号。2023最强日语歌曲音乐集。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早晨7:37，理论上应该是2023年啊，最后一集神光第一线，啱啱啊，小白吓， 系啊系啊，最后一集神光第一线啊，咁、我哋亦都喺今日啦，我哋咁啱咧就有呢一个嘅体育噶，咁啊体育环节入边，我哋都可以同大家咧就又回顾一下2023，不过你先讲下其他体育先， 讲咗琴日嗰两场波啦，咁啊白礼顿就赢波，另外阿仙奴输波啦，输俾咧莫耶斯带领嘅呢个韦斯咸啦，咁啊徐仔帮啊上个礼拜五啊，定系今个礼拜一？我未同你讲话，喂，大家真系唔好睇小莫耶斯， 系啊， 姜真系越老越辣。 而家系第六噶吓，韦斯咸。 系啊，咁即系虽然你话喂，赢完阿仙奴之后咧，即系都系攞第六，但系你会睇到咧，喂，莫耶斯啊、学神啊呢啲叫老牌领队啦，嘅战斗力咧都非常之强啊！你唔好话啊，净系英超就系啲新啊、后生仔啊，大波先系带得出色啊！我真系觉得你大家都真系睇少咗莫耶斯， 啊、 我从来都唔会睇小莫耶斯。带波嘅能力嘅， 我仲记得咧嗰阵时，莫耶斯就费sir 点名啦，点名就话佢去执教曼联嘅。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当年费sir 都有讲啊，费格逊就话到，因为莫耶斯佢除咗系领军嘅能力之外咧，佢可以令到一队波咧。好健康咁样成长， 啊、 因为呢个先至系好重要嘅一样嘢。如果唔系咧，你第一年我当你真系搵个名帅翻嚟赢晒啦，但系你搞到成队波咧，即系好似国富空虚咁样，何必咧？咁但系莫耶斯就做到咧，可以整体性嚟讲咧，系几稳健。你见佢以前咧，最初其实带我华顿带咗好多年嘅，咁我华顿当然成绩又唔系话特别标青，但系佢枕住咧都有人买佢嘅球员， 系啊， 咁你知道其实佢系健康。 佢带爱华顿嘅时候都带过达 Sir 啦， 系啊， 达 Sir 嗰阵时都系佢挥。下嘅其中一名猛将兄，不过琴日输波啦，咁作为阿仙奴球迷嘅我，梗系有啲唔开心啊。不过个重点出嚟啦，就系、是原来咧成日都系圣诞冠军咧攞咗咧，都真系有滑落嘅迹象。琴日好明显啦，连和波嘅能力都冇，咁一定系打得差先会出现呢一件事啦。老实讲，你如果可以临尾摸和翻呢个韦斯咸，咁都当交到功课。但系琴日直情主场输，你知唔知莫耶斯带波咁多年咧，未试过喺。阿仙奴嘅球场主场赢波噶， 咁啊，寻日就 琴日第一次 打开咗呢个魔咒咯， 系啊，好厉害啊！咁啊，总之依家就英超风起云涌，咁啊，利记又排第一位啦，咁啊，第二位咧就系阿仙奴嘅，咁顺水落去，头先阿小柏都有讲啦，就系话第六位咧就已经去到咧韦斯咸啦。 曼联喺第七啦，咁白礼顿第八啦，咁啊见到英超啊，真系成日都用呢个字嚟形容啊，风起云涌嘅。你见阿士东维拉咧，即系维拉喺第三位咧，其实即系成绩真系好好噶啦。曼城咧，其实而家37分，咁啊有回勇嘅迹象嘅。我觉得曼城系有回勇嘅迹象，因为始终佢对波系真系强嘅。咁要回勇，其实亦都唔系一件难事，系反而调整球员嘅心态，令到佢哋即系节奏上。 啊，你觉得曼联同埋热刺有冇机回勇咧？嗱，琴日咧白礼顿系4-2啦，就赢咗热刺啦。咁啊，热刺积分榜咧都争跌啲，咁啊再加上曼联啦，曼联跌落下半版未啦？ 系曼联第七啦，而家 都几好。 曼联系啊， 热刺咧，热刺跌落下半版。喂，反而 第五 车仔咧，车仔第九， 车仔第十啊， 哇， 车仔第十嘅位啊，咁所以系啊，车仔有少少问水啊。咁纽卡素系第九啦，咁所以你见到热刺同埋曼联咧，分别守喺第五同埋第七嘅。咁你话暂时嚟讲个成绩嘅中规中矩啦。咁啊，即系我谂佢喺2024年嘅时间咧，两队波咧要真系赢翻多啲先至得啦。如果唔系你真系上唔到头嗰几名嘅话咧，咁你对于出年嗰个球队嘅收入咧系影响非常之大啊。 系啊，咁啊又要兼顾欧洲嘅赛事。 冇错啦， 不如咁啊，转个角度咧，我同小白咧都回顾下香港体坛啊，2023年或者咧国际体坛嘅大事啊，好唔好啊？咁啊一齐同大家睇下，包括。一定要睇就係、是、我哋過往嗰一年就睇何詩蓓囉，何詩蓓亞運會狂掃六面金牌，應該係我哋歷史上面游水項目攞得最多牌嘅一年囉。 係啊，冇錯，其實你睇杭州亞運，先講亞運先啦，香港代表團呢都已經攞咗呢就係8金16銀29銅㗎，53面嘅獎牌呢亦都係我哋參加亞運嚟講呢係最多嘅。咁頭先我都講咗啦，何詩蓓呢淨係喺亞運嗰度都已經攞咗2金1銀3銅，即係六面嘅獎牌，暫時都真係前無古人啊！咁更加咧喺100、200米嘅自由泳嗰度咧，就攞金之餘咧，更加咧就做咗一個嘅亞運嘅歷史喺度。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出年啊，出年就巴黎奧運啦。咁轉頭都講係2024年有啲咩大型嘅賽事。 但係先回顧後展望， 冇錯啦。咁梗係啦。咁本地方面咧，仲有好多譬如 U23港足咧，亦都有好大嘅驚喜啦，俾到我哋。不過亦都可以望一望，譬如空手道劉武常啊，首度咧就躋身世界錦標賽嘅決賽，咁攞咗呢一個嘅銀牌，亦都喺港隊嚟講咧就刷新咗呢一個嘅紀錄嘅。喂，其實見到高爾夫球方面都有啲錦標賽啊，許龍一呢個名字咧，大家都已經唔陌生噶啦喎。 係啊，阿一哥啊，真係 龍一 都攞到高球嘅金牌啦，即係講緊都係呢、這個叫做各個方面都幾出色啊，直情喺 亞運啊首奪個人金牌， 係啦，亞運又有金牌，跟住翻去啲世界舞台嗰度，亦都有好嘅成績啦。即係香港真係上年絕對係體育年嚟啊！你打一份報紙咧，即係過往。嘅体坛回顾咧，唔会有咁多获奖嘅项目啦。头先小白讲，譬如你刘慕常又攞奖啦，咁啊何诗蓓又攞奖，都未计剑击队。你谂下香港剑击队咧，今年啊叫做咧获奖无数啦，男子花剑队咧喺世锦赛咧历史性咧攞到铜牌，张家朗咧首战啊世大运咧成为双金王啊，之后咧佢同埋蔡俊贤咧喺亚运会嘅个人赛咧就穿金大铜啊！哇，呢啲字眼咧真系好好听。听啊！你一路讲嘅时候咧，作为一位 有光荣嘅感觉， 系啊！你作为一位香港市民啊，系普通香港市民，你都觉得啊，真系好光荣啊！亦都讲出嚟咧，系一种。我自己覺得有啲偷光啦，但唔緊要噶，呢啲光咧不怕偷啊。 咁梗係啦， 大家咧多啲喺國際舞台上邊咧發光發亮啦。咁另外咧多講少少啊，即係你會見到啊張家朗啦，同埋蔡俊賢啦，同埋崔浩然啦，同埋楊子嘉咧出戰團體賽咧，亦都有銅牌嘅。咁女仔點睇啊？女仔嘅重劍方面啊，江文蔚咧重返世一啦，咁樣咁啊。咁你仲有譬如阿善恩啦，咁啊世大个人赛咧，亦都首次封后啦。见到咧，香港都真系咧打剑咧，每一位都系剑手嚟嘅， 系啊， 一击啊即中嘅， 笃咗好多面奖牌翻嚟啊！喂，单车方面其实都犀利，单车咧咁啊，新星方面咧，李思颖喺亚运嘅场地赛咧就攞咗咧就系2银1铜啊吓，咁啊队友杨善玉其实喺亚运公路赛咧攞咗金牌之后咧，咁啊嗰个场面咧大家都记得啊。是好感动啊，咁啊仲有羽毛球方面啦，混双啊，咁啊邓俊文以及咧 就謝影雪殺入咗咧世界羽聯年終賽，咁啊見仲有黃振廷咧就亞運咧就攞咗呢一個銅牌，咁啊證明到羽毛球、乒乓球咧、港隊嘅實力咧亦都越嚟越厲害啦。 係啊，咁啊下年啦，即係呢一個咧ATP 啊，即係網球嗰、那個。大獎賽咧又會翻翻嚟香港站，好似事隔十幾廿年冇翻過嚟香港打噶啦呢一場波咁樣。 主場啦， 係啊，咁啊翻翻維園啦，理論上咁啊，再加上就係慶賀咩咧？香港十九歲嘅網球一哥黃澤林啦，升上成人組之後咧，達到呢個里程碑啊，先喺 ITF 嘅世界巡迴賽咧，特尼西亞站咧，首奪職業賽嘅冠軍啦，成為咧香港首位成年人啊，成年職業賽嘅網球冠軍選手。另外十月份咧，連續兩站嘅 ATP 挑戰賽咧，獲得亞軍嘅咁樣啊，佢亦都係咧首位啊，香港躋身到前三百位嘅球手。可能你會覺得話，哇，即係網球嘅世界咧，我哋真係相對咧落後少少，唔緊要啊，有落後先有進步啊！我見到咧黃澤林咧真係好努力，同埋咧網球運動真係除咗鬥志咧，其實真係超級體力化 嘅。係啊，因為落到場嘅時候咧，你最多都係得咩啫？最多咪俾你打雙打嘅時候多一個隊友。 係啊， 但係大部分咧，佢單打賽事嘅時候，你落到落場咧，個教練都係側邊望住你嘅啫、 啊。你諗下一球波隨時回二十板先決勝。 唔係，你板板嗰力度咧， 係啊， 我哋普通市民擋啊，都擋唔到，擋到甩板啊！話俾你聽啊， 二十板一分喎、啊，你諗下網球有幾多分先一局，要幾多局先贏得到、啊？ 我哋平時咧睇啲網球比賽喺電視睇嗰啲，就覺得個場就唔係好大，因為攬幾步就到啦。係因為人哋高大攬幾步，我哋走十幾步先追得嗰一球，真係走到氣咳㗎。 同埋發球咧，你諗下發球，即係舊時我哋成長年代睇網球就有發球機器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伊雲尼斯嚟㗎係嘛？我冇記錯啊。 哇！佢哋啲時速真係犀利啊！側邊嗰個標板咧，哇白綠啊咁樣，你睇到嘅。 咁你諗下，你用咁大力量去發球，你之後就要回拍，仲要跑咁樣。嗱，我唔係網球愛好者，都係 你追到個波都已經當你贏啦。 我都係偶然入去觀賞下一兩場，但係我真係覺得哇，網球真係超體力化嘅運動，所以即係都替黃澤林咧自己暗裏都係不斷打氣嘅，希望咧香港球手繼續好成績啊！ 喂，如果你講開網球嘅話咧，可以即係轉一轉個角度去呢一個國際嘅體壇上邊喎。咁啊，見到祖高域嘅一定要講啦。嗱，今年36歲嘅呢一位網球一哥咧，咁啊佢喺2023年嘅時間狀態非常之好啊！咁啊稱霸咗澳網、法網、美網，咁啊職業生涯咧咁啊有24個大滿貫錦標，更加咧就超越咗22冠嘅拿度，成為咗咧就最多大滿貫嘅冠軍嘅男子球手，咁啊亦都追平咗咧就女子名宿啊瑪嘉烈確特嘅史上最大嘅一個大滿貫紀錄噶，咁佢當然就話希望嚟緊嘅時間啦嚇。咁佢自己劍指邊度呢？唔係佢唔係劍指啦，佢個拍啊，佢個拍指去邊度呢？就是、橫掃四大滿貫兼且巴黎奧運男單嘅金牌。咁佢就講咗2024年佢嘅目標係咩㗎啦。咁籃球界方面呢都風起雲湧啊。喂，如果你話足球嘅話呢，之前你講過阿仙奴啦。咁曼城呢一隊球隊呢都一定要講返佢2023年嗰個成績㗎。 大滿貫啦、 啊。佢都係大滿貫啦、啊、因為佢是厉害啊！哥迪奥拿带领底下咧，咁啊球队咧，咁啊首度咧就第一次攞咗呢一个嘅欧联冠军啦，加上英超、足总杯，咁啊欧超联，同埋咧啱啱喺世冠杯咧就封王，咁啊成为咗历史上第一支嘅英格兰球队啊，可以喺单一个嘅年份咧，咁啊成为咗佢系咩啊五冠王、 哦。 你谂下以前我哋细个睇曼联三冠王嘅时候，都已经铺天盖地啦。其实佢五冠王咧，五冠王真系匪夷所思啊！那个成就系好强啊！ 同埋佢唔係攞世獎嘅，即係佢唔係同你講聯賽杯啊， 係啊， 即 係佢全部大獎嚟，歐聯、啊、 足總杯啊， 係咯、 啊，即係我唔係笑足總杯啊，聯賽杯嗰啲係杯仔，老實講，即係自己 足總杯佢都攞埋啦， 自己嗰隊自己中意嗰隊球隊都唔係話即係超級強強到即係無如入無人之境，咁但係你睇到曼城呢一兩年嘅發揮真係如入無人之境，即係我覺得哥迪奧拿咧真係英傑一共嘅， 係啊， 簽好嘅球員亦都係啱，即係當然譬如話。 簽夏蘭特翻嚟都好多非議嘅聲音㗎，即係覺得夏蘭特簽咗翻嚟，佢可以瘋狂咁入球，但係其他隊友配唔配合到咧？咁樣咁呢一類嘅球員點樣融入球隊咧？絕對係睇到個領隊嘅功架咯。即係舊時細個我哋嘅時候，梗係睇哇美斯點樣盤鬧，斯朗點樣叫做罰球入波，睇靚波睇入波噶嘛。你人大咗咧，你就覺得啊，原來領隊嘅佈局咧幾好睇喎，都係一種藝術嚟嘅。 係啊，咁啊有啲譬如魔術嗰啲啊，中意拍大巴嗰啲咧，嗰啲又係第二種味道嚟嘅。 但其實我自己都係中意摩連奴嘅，我無論任何時候，即係你話如果意甲揾一隊球隊，我比較中意我中意拿波利嘅，我中意拿波利，個人中意拿波利。但係自從摩連奴教咗羅馬之後咧，我都係中意羅馬，因為羅馬我有少少情意嘅，即係譬如托迪嚟香港咧，我買飛入去睇呢場係我嗱 ，sorry 啊，即係美斯我都想買飛，我買唔到啦，係咪先？同埋啲飛咁貴， 咁貴 搞唔掂啊！咁你奧運大師賽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啊。咁好似都仲肥過我依家奧運，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啫，我自己覺得 佢都冇朗拿到咁誇張。 即係你可能覺得喂唔係喎，我細個睇史高斯係嘅，我細個都睇史高斯。 我細個睇啊，七小福我都睇嘅。 七小福原來，但係托迪即係我又好欣賞啲球員。 托迪都係 one life one team 啦， 係啊， 即係你一世踢一個球會。 托迪好多時 一隊波 喺羅馬呢隊球隊咧，即係又係用一句我哋廣東人成日講咩單天保至尊。佢一個人有時帶起成隊波咧，入波又係佢，防守又係佢。佢真係呢一方面嘅王者， 羅馬王子啊！即係你講緊球隊高潮嘅時候，即係喺巔峰嘅時候，佢有份參與；球隊低谷嘅時候啊，佢苦苦咁迎戰咧，先係覺得托迪呢位球員咧可敬可佩嘅地方。 所以大家都係欣賞佢啊！ 嚇， 喂，籃球方面咧都要講講金塊，咁啊金塊咁啊，當然就相當之犀利啦。咁啊，另外見到金塊嘅中鋒咧， 祖傑啊， 係啊係啊，咁啊喺上季咧亦都表現得非常之出色噶嚇。咁啊，無論籃板啊各樣嘢咧都好好。咁啊成功咧，咁啊殺入咗呢一個嘅總決賽，咁啊4-1打敗咗熱火啊。 喂，祖傑有機會下年嚟大中華區啦。 啊， 點解咧？其实难听啲讲，应该系有机会嚟香港或者湾区其他城市。点解？因为啱啱签咗内地品牌。 哦， 咁咧根据过往 咁要嚟亮相 小弟嘅经验，通常咧暑假即系可能下年NBA 投鼠嘅时候咧，咁又有机会呢啲亚洲之行咧。就到一到嘅，咁大家又可以睇下呢一位，即係曾經攞過冠軍指環嘅球星啦。即係祖傑嘅勁咧，佢就即係評述員成日都話佢係功夫熊貓嘛。咁我就唔認同嘅，我就覺得佢一個全射皆能嘅一個球員啦，而且全球視野好寬廣啦。7尺以上嘅一個中鋒位咧，帶傳波可以咁靈巧咧，係好難得嘅一件事嚟嘅，亦都為到現代嘅籃球咧定下新嘅定義。咁呢个就係祖傑方面啦，咁不过今年2023年呢香港就係体育年呢，希望下年2024都係体育年，点解呢？即係头先小白都话喂前瞻下得唔得，梗係好啦，因为呢巴黎奥运啊，其实咁好多嘅球手呢，以至头先我哋讲啲名字，譬如何诗培啊或者 张家朗啊 等等啦等等，真係唔逐一细数，因为香港依家嘅名将有好多啊，咁呢一类嘅名将呢好大机会下年年嘅巴黎奥运咧，其实观众朋友咧或者听众朋友咧，都系坐喺屋企嗰度认真咁样去睇呢个巴黎奥运，香港队有冇机会攞到更加多嘅奖牌咯？啊，我可以同你回复一下，我之前咧有申请巴黎奥运嘅义工团 队，哦系系点啊 ？reject 咗。唔係佢唔係 reject 嘅，佢用嗰個字話：哎呀，因為人數太多啊，抽選未可以。不過佢又好好嘅喎，佢留翻條尾巴喎。佢話咧，如果前邊咧有啲義工 後備咁樣， 喺個後補咁樣， 係啦，後補名單。 是但啦，唔緊要啦。總之第一 round 就唔能夠做到呢個奧運嘅義工。原先呢一個奧運義工咧，有機會成為我今年2023嘅 checklist 嚟嘅。因為如果真係申請成為到咧，即係我人生想做一次呢啲盛事。嘅義工，咁你又可以見到，哇！原來奧運係咁噶，咁樣，咁都幾得意啊！ 幫下手咁樣， 其實幫又幫唔到，不過你個觀賞度好高，即都梗你要付出啦，你去到嗰度做嘢，係 啦， 係 啦，係啦，咁都係一個好好嘅體驗嚟嘅。咁如果你話2024咯，有啲咩前瞻嘅體育賽事，我哋值得留意嘅咧，咁除咗我都好留意呢個麥巴比嘅去向之外咧，因為佢將合約咧就好似2024噶啦，咁又傳佢就冇簽啦， 咁亦都成日都话传，其实佢系好中意皇马嘅。咁但系又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因为世界杯嗰阵时咧嘅一件事件，咁啊令到咧就麦总咧就留咗喺呢个巴黎嗰度，系啦。咁而家嗱世界杯又完咗啦，系咪？咁啊佢会唔会继续咧就有个新嘅去向？唔知嘅。咁如果你话要睇翻咧，本地同埋世界赛事咧，一月份嘅时候当然就 系 香港马拉松啦，同埋香港马拉松又有啦。咁啊另外二月份咧就头先阿 O 都有讲嘅，就系香港队会对呢个国际马物啊，呢一个亦都系重要嘅赛事，同埋贺岁杯。咁亦都系我哋期待嘅。不过二月份如果你话世界赛方面咧，世界游泳锦标赛啊，咁我哋都期待住阿何诗培咧会有好嘅成绩。咁至于你话三月咯，三月咧就我哋之前咧喺晨光都有提过，就是、香港国际桌球明星挑战赛，咁、火箭都会嚟啊。 喂，呢个都系一票难求噶， 咁梗系啦。 你以为美斯啲飞卖得贵？ 佢直头系美斯啲飞嘅 class 啊， 系啊， 即系嗰个价钱咯。我讲紧， 因为桌球大师赛都系大家平时喺收费电视台会睇嘅巡回站啦。 系 咁，与此同时就系桌球咁细个波， 冇错啦， 近少少先睇到 啦， 同埋睇桌球有 manner 噶，即系桌球、网球呢啲全部都有 manner，你唔好去到大呼小叫啊，唔该拍手嘅时候拍手啊咁样，即系你 乱咁嗌冇礼貌噶，喺度望住啦。 你上去 YouTube 睇下人哋点睇桌球，你先可以入去睇，如果唔系真系好核突啊，系啦，有一种贻笑大方。我成日觉得你就算有钱咧。你都要有品位，即系入去睇波嘅时候，你要识嗰啲睇法先。 咁梗系啦， 你冇乱嚟， 系啊， 你冇嗱直全程直播，哇！你睇下，未见过奥苏利云噶， 系啊， 嗱火箭啊，一出 Q 啦，咁样你走去 收低你嘅相机啦。 唔系，可能直情赶你走。 系啊， 真系。 系啊，特别你有啲人咧，仲会用闪光灯闪下闪下嗰啲咧，就真系会俾可能在场工作人员即系邀请你出去啊。 咁啊，讲多少少啊，一月嘅时候仲有呢个亚洲杯嘅决赛就， 冇错 喺卡塔尔。咁啊，香港足球代表队就去到啦，已经去到当地咧就有啲集训同埋有赛嘅。咁迟啲有场香港足球队咧就对国家队嘅。咁呢一场就系有赛嚟嘅。咁但系呢场有赛又值得睇啊！有啲朋友喺下边留言。网友留言话：喂，翻版省港杯咁样，即系唔知系咪够？咁但唔系啊，国家队唔系净系广东省噶嘛，即系有好多球员都系当中嘅，咁所以我想 modify 呢一样嘢啫。 系，咁啊，梗系啦。最值得留意嘅咧，2024年嘅就系上届啊迟咗，今届咧就准时翻嘅巴黎奥运啦，就 系 七月份嘅时间咧，咁又有巴黎奥运啦。咁啊，到嘅时候我哋又会同大家直击多啲噶啦。 从未等你留心过，将爱留给我。 Nancy Crown 有呢首作品啊 ，Never Mind 啊，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不过热翻啲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3度，依家19度气温，相对湿度80%。早晨，早晨，8:11嚟到2023年最后一个交易日，当然请我哋啦嘅股评人朋友出场同我哋分析下大市先啦。早晨啊，今日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Hello， 早晨，欧星期五愉快， 系啊，咁啊真系愉快啊！琴日咧港股啊升得几好下啦，咁啊股市咧都见到啊有资金咁啊，即系北向嘅资金净流入136亿咁啊，叫做单日嘅涨幅咧，可以话3个月最劲噶啦，咁啊都见到有一定嘅支持啦。年尾嘅时候，咁亦都见之前啲规管，即系好似琴日 Dicky 做节目嘅时候讲，喂有少少尘埃落定，有机会向好翻少少嘅咁样，咁啊升定嚟过年都系开心啊。今日可唔可以继续升咧？隔晚美股就升跌不一嘅，不过咧道指咧都曾经创过咧。历史高位嘅，咁虽然最后收市就冇企喺个高位嗰度啦，咁样，咁但系跌翻回翻少少啦，但系都系升市嘅咁样。好啦 ，Dicky 交俾你去讲下呢一刻嚟讲个环球金融市场以至港股嘅情况，今日你又点去预测咧？ 好，咁啊，头先你讲到外围咧，咁啊，真系又系嗰句啦，即系屡创新高啦。讲紧今年美国股市S&P 500指数系啦，道指亦都特别系道指系啦。咁啊，但係當然我哋嘅港股咁啊，有一個就真係有目共睹嘅個表現下一個我唔想用慘不忍睹嚟形容，因為我永遠都會講希望在明年嘅咁樣，係啊，玩完㗎啦，今年2023年最 last 最後嘅一個交易日。咁我諗嗱幾樣嘢，一個呢都係幾關鍵嘅因素呢，都係同全球貨幣政策有關，呢個都係我今日喺某一份報章寫嘅個專欄，因為客觀嘅事實呢，就是大家都會明白到一個好基本嘅概念，就是如果美元係全球嘅一個即係儲備貨幣，咁而美國聯儲局嘅貨幣政策係會影響到全世界，特別係啲新興市場。咁而就算人民幣嘅地位都日益上升下，即係而家講到貿易啊，整體都去到全球第四啦咁樣。咁但係美元都係個影響大嘅。咁好啦，咁所以咧，我哋都要睇下就係話究竟美元嘅貨幣政策啦，咁再加埋咧就係匯率嘅表現啦、利率嘅表現啦，呢個都係好值得大家去分析同思考嘅。咁所以喺過去呢段短啲嘅時間咧，我哋見到即係終於個港股以至到 A 股咧都好即係否極泰來之感咧。我諗其中一個客觀嘅事實咧，都係同個匯率有關，因為人民幣好有趣嘅，因為當個人民幣匯率咧，如果我哋用一個好分析的角度咧，佢太強咧又唔好嘅，因為好簡單，即係中國都係即係世界工廠啦，即係出口都係佔即係 GDP 嚇，即係國內生產總值一個幾高嘅比重。咁但係如果你話喂人民幣即係好弱喎，咁但係亦都係唔係完全係得個壞處嘅，因為始終就會係令到出口會有個改善啦，貨幣嘅吸引力，無論係出口嘅 即係貨品又好，以至到出口嘅技術又好，即係嗰個吸引力又會增加嘅喎。咁所以其實永遠都係一把雙刃劍。咁所以而家喺呢一刻咧，就都微妙嘅，因為即係要回顧翻過去嗰一年啦，即係今日都叫做回顧與展望咧。其實其中一個幾影響即係金融市場嘅因素，就係呢一個利率同埋匯率嘅變化。咁最簡單嘅概念啦，就係、是、人民幣過去。在美元持續強勢、美國持續加息的情況之下，就一路都弱嘅，破七啦，咁跟住一路跌啦，七一啦、七二啊、七三啊咁。咁但係而家好明顯係企得翻上嚟，中間界都咬住一個高位。咁呢個都係同即係人民幣嘅貨幣政策，即係講緊內地啦、人民銀行啦嘅微調嘅動作咧。再加埋咧，就美元而家開始轉弱咧，就兩樣嘢咧相輔相成咧，就令到個人仔咧就終於咧就有翻。個起色彈翻好多，咁人民幣反彈嘅初期咧，其實市場嘅信心都未翻曬嚟嘅，但開始而家咧就有少少唔同啦。所以頭先歐你都講啦，即係唔係淨係我哋睇實南向噶嘛，都可以睇埋北向噶嘛，即係講緊呢一個。即係無論係即係通過即係港股通嘅呢個機制流入去內地又好，流落嚟香港都好。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明白到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就係啲錢開始翻緊嚟。咁好啦，咁究竟會唔會真係疲極太耐咧？咁我會覺得永遠都係嘅，即係金融市場都係嘅，邊度平都未必會走去買，但係邊度平得嚟氣氛？開始改善基本改善咧，咁就始終會有資金翻嚟嘅。咁所以琴日個 A 股咧就真係哇都久違咗，亦都即係少見真係有一個好有動力嘅一個反彈。咁當然啦，當 A 股即係好顯著回升嘅時間，自然就會即係帶動翻即係港股上啦。咁所以近期你見到嘅情況就係、是、當個美元持續回落，哇！即係對歐元都一一一啊 ，yen 係141啊。人民幣係712啊，咁樣呢啲水平嘅時間咧，咁對於金融市場、對於股市，無論係外圍美股，以至到我哋嘅港股同 A 股咧，都會帶嚟正面幫助咯。咁當然你話展望到出年嘅話咧，咁其實排美國嘅國債收益率，即係由高位喂去到五厘十年期，喂而家已經回咗成厘幾咯，厘二咯，差唔多。咁要回嗰下都回咗噶啦，已經係跌咗落嚟噶啦，個債息已經係，咁即係話已經反映咗出年開始會減息而即係息口見頂嘅預期。咁所以簡單啲講咧，就係美元即係急速嘅回落，以至到人民幣顯著嘅反彈。咁呢一轉咧又反映咗個咯噃。咁所以咧亦都大家都要明白到就係喺過去嗰一年咧，即係其中一個都好影響市場。即係嗱，當然實太多因素影響市場，但係講緊央行嘅貨幣政策同埋利率以至到匯率嘅表現咧，呢個會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所以就今日就講咗先。 咁回顧與展望啊，當然回顧下今年交易所啦，咁都好多大事件出爐，包括打風落雨啦，嗰個加時作賽啦，開工啦，咁另外就交易所方面張台人換下人啦，咁下年嘅情況底下，咁再加上就擴容方面啊，密揾到中東啦，咁有啲沙特嘅 ETF 啦等等啦，咁都係叫方方面面啊，咁樣去全面去優化或者有啲好嘅措施出嚟啦，咁Dicky 你點睇咧？特別係即係關於港交所今年當然即係都真係講個事實出嚟，今年 IPO 真係又真係跌咗嘅，咁樣跌有好多方面嘅一啲原因啦。咁啊，头先 Dicky 都已经涵盖咗好多啦吓，咁啊，与此同时有冇机会下年叫做做翻好啲咧？特别喺个新股嘅集资市场嗰一度咁样，因为今年其实原先我哋都有啲极具实力噶，咁譬如蚂蚁啊等等，即系阿里系嘅旗下嗰啲，譬如河马先生，到最后都系指纹楼梯响，咁甚或乎有一间 F 字头嘅保险公司，咁啊又话啊要阿马生又话迟一两年先，等个市好啲先上，咁样即系有好多方方面面，以致其实有好多内地嘅科技巨企，譬如喜马拉雅啦，即系都传咗一两年话嚟香港上市，都又系得个港字嘅。咁暂时嚟讲，咁下年有冇机会呢一类嘅巨型 IPO 嚟翻香港嗰度集资上市咧？咁你睇法系点噶？可唔可以交俾你去多讲啊？唔该 ，Dicky。 好啊。即係你頭先就講緊呢個盒馬先生啦，同埋馬時亨先生啦，係嘛？即係講緊富通保險，講緊呢一個 富衞 系啦，其你一次富贵，对唔住，系我讲完都觉得已经好似有少少问题。多谢你啊，哦，咁跟住咧就讲紧呢一个即系阿里啊，阿里本来谂住好多嘢拆出嚟啊，咁啊而家咧就又好似啊窒下窒下咁样，咁啊冇乜计仔噶呢样嘢，因为即系都系需要啲时间嘅。咁我觉得就应该咁讲啦，即系希望又系就在明年嗰只啦。咁啊誒應該咁講，如果你話講嘅 IPO 即係首次公開發售嘅集資嘅金額咧，今年就當然喺全球嘅表現嚟講唔算特別標青。咁而咧喺過去我哋曾經咧好輝煌 ，OK 呢個係事實。咁但係亦都要諗翻就係話過去輝煌嘅原因啦，同埋即係今年可能都做得比較差嘅理由啦。咁即係因為回顧展望啊嘛。咁過去做得勁嘅，咁當然咧就同好幾個新嘅上市準則有關係啦。譬如話同股不同權啦，以至到咧最關鍵嘅亦都有呢一啲，例如即係話第二上市嘅公司嚟香港上市啦，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啦，生物科技嘅上市制度啦咁樣。咁所以幾樣嘢喺過去都係令到我哋嘅港股曾經有段時間。即係好輝煌啦，集資規模好大啦，咁當然即係過去嘅一年表現係低迷嘅，相對外圍呢個都係毋庸置疑嘅客觀嘅事實。咁上市嘅規模亦都係即係講緊啲超巨無霸嘅咧，亦都係即係寥寥可數啦。咁所以整體嗰個集資額都係即係跌咗落嚟。咁展望住出面咧，都有個改善嘅空間嘅。咁你話啊係唔係可以即係話回復翻過往嗰種啊，即係手執牛耳嗰種狀態？咁都未必啦，因為即係講緊上海啊、深圳啊、納斯達克證交易所啊、紐約證交易所啊，個競爭就真係好激烈嘅，同呢四個之間。咁你話喂上翻啲啊，去翻第五啊，咁有冇機會入翻頭五名先啊？即係嗱，唔好諗住去攞冠軍先啦、啊，即係入翻頭五名，咁即係臨尾再衝多兩轉咪？即係睇下入唔入翻三甲攞翻牌咯，咁都唔係完全冇機會嘅。咁有陣時亦都要睇下有冇個別啲超級大隻嘢啦，咁同埋亦都要睇下即係環球個市場嘅表現。咁仲有啦，即係而家港交所頭先我都講都好積極噶啦，即係話而家話虛擬貨幣 ETF 啊，咁跟住有中東嘅資金啊，咁即係希望即係即係越嚟越多元化嘅時間咧，就機會就多啲咁啊！希望展望出年就無論係集資嘅規模啊，上市公司上市後嘅股價嘅表現啊，希望都有個即係改善啦、 啊。咁啊，同 Dicky 傾偈咧，跟住無窮無盡嘅財金話題可以同你傾嘅，因為你嘅涵蓋面都好廣啦。真係要講兩三句車噶。我知道琴日做節目已經同你用咗好大篇幅去講，但係呢個小米電動車個發布會咧，其實真係令人哋眼前一亮啊嚇。咁啊，雷軍亦都係一位好有趣或者好動聽嘅演說家啦。佢咁樣講噶，佢話當時咧決定咧搞呢个小米汽车嘅时候咧，佢当时嘅心情咧系一半火焰，一半海水啊，咁样啊，咁啊，但系开工没有回头箭啊，即系叫做掹咗工之后咧，就支箭唔会射翻转头嘅，唔会好似蛊惑的枪咁样嘅，咁样，咁所以啊，呢件事出嚟，哇，2.78秒零至一百嘅加速，佢简直系即系超过保时捷啦，好老实讲呢一个速度咁样，暂时嚟讲啦，讲咁嘅 spec 个配置亦都令人哋覺得幾誇張，咁當然啦，個車嘅外形我自己覺得有啲似 Panamera 嘅，咁啊唔知道阿車評人同埋阿股評人先生黃德基先生，你點去睇啦？或者即係電能車嘅市場，喂又多一個強手林立咯，咁啊小米都真真正正琴日開始加入戰團啦，咁啊你嘅睇法係點咧？成個電能車板塊， 系讲到雷军先生一个出色嘅演说家，以至到即系小米嗱上市公司啦，恒指成分股啦，亦都寻日举行咗发布会，咁可以讲佢个名啦。咁亦都系即系好识所谓做咧事务推广个 marketing 咧，咁都毋庸置疑嘅。因为咧最初咧就话俾大家听咧就冇车睇嘅，后来咧就有车睇嘅咁。咁仲有咧就亦都讲咗好多个佢哋认为嘅第一，即系话佢哋认为技术嘅创新啊各样啊咁。咁当然啦，即系识车嘅朋友啊有阵时。亦都係嘅，望住即係有啲嘅報道啊，即係媒體啊，即係嗱，我唔敢話人錯啦。不過有陣時咧，乜嘢叫引擎，乜嘢叫做摩打咧，即係呢樣嘢大家都可能搞唔清楚。咁但係嗱，無論如何，即係認真講啦，即係今次佢而家 講出嚟嘅一啲嘅技術嘅層面，有啲當然啦，即係佢講到話，哇係好獨有嘅，咁但係係咪就係會提升到架車嘅整體嘅性能啊？係咪即係會改善到個安全性啊？呢啲都未知數嚟嘅。咁但係一個圖片打出嚟嘅時間，喂，佢話緊講緊佢零至一百嘅加速係勁過架，即係呢一個 Porsche 嚇，即係話亦都係上市公司啦，德國嘅保時捷啦嚇嘅呢一個。即係 Taycan 最勁嘅型號Turbo S 嘅零至一百加速，咁喂，咁啊真係數字上就真係好誇張下嘅喎。嗱，不過咁，即係喺我眼中咧，去到電動車嘅世界咧，講緊電動車嘅 motor 咧，理論上即係零至一百嘅直路加速咧，你要佢快咧，其實個技術就唔係話真係高得咁交關嘅嚇，即係同傳統以往嘅內燃引擎嘅汽油車係有少少唔同。咁啊，因為要突破個技術嘅嗰個嘅框架咧，係更加高難度。你話啊，自然吸氣到後來哦，有呢一個渦輪嘅增壓啊，所謂嘅 turbo supercharger， 咁啊，再加埋混合動力，咁嗰個技術係就真係再高啲嘅。咁但係而家講緊環保啦，咁個大勢就係點都會整個電池落去㗎啦。咁啊，唔好講話將來啲其他，譬如話輕燃料電池，但現在嘅電池咧，基本上你個功率夠高咧，你個直路加速就冇咩難度嘅。不過要講一架車性能好唔好？以至到佢係咪一個好嘅車，亦都唔係淨係講直路加速嗰一段，操控啊、安全性啊、整體駕乘嘅感覺啊，好多嘢嘅。咁啊，我有信心相信佢會做到一架好嘅車。咁當然啦，佢都雄心壯志話15到20年啦，即係講雷軍話都要成為呢個五大車廠。咁目標一定係要有喺度嘅，即係 全球喎、嗰五大車廠唔係全國喎、全球嘅五大車廠。 係啊，全球喎、目標一定係要有喺度。咁當然啦，即係有啲人就會好嗤之以鼻，就話：哇！你而家即係正所謂一架未出，你而家識得兩個模型喺度車，你就咁雄心壯志，全球五大喎咁緊，咁即係當其他啲人係會企定喺度唔喐，等你嚟進步係咪？咁當然即係目標就講咗先啦，做唔做到一件事啦。咁但係我諗佢起碼都會即係生產到一架佢而家講出嚟呢一個spec 嘅一架車，即係呢個反而我係有信心嘅，即係同以往有啲唔同嘅，即係同某一個行字頭嗰、那個，即係嗰啲所謂就唔係雄心壯志啦，嗰啲咧就係即係誇大其詞，呢、這個就係雄心壯志。咁但係問題就係要分析兩樣嘢啦，第一係唔係真係賣得好好咧？嗱，因為佢如果依個咁樣嘅即係話 spec， 即係講緊佢嘅性能啊、各樣啊，佢亦都講咗唔係賣平價嘢嗱，但係小米本身嘅品牌賣嘅手機咧，就係、是、啲入門嘅嘢，即係話啊，年輕人第一步因為平平地可能會買佢。咁但係如果佢而家呢個車嘅定位唔係呢一個年輕人入門嘅定位咧，咁我就認為有啲尷尬啦。即係佢會想做高，即係一個高階嘅市場，即係講緊去到未來啊嗰、那個市場。咁但係一個新嘅品牌，咁係唔係可以做得到咧？競爭相當激烈嘅內地，淨係講內地啫。因為唔好講小鵬啊、未來啊、理想啊，咁吉利而家啊，以至到長城啊，一啲傳統嘅車廠啊，咁再加埋老大哥比亚迪啊，哇，仲有海外其他啲品牌，仲有即係講緊市場佔有率好高嘅 Tesla， 咁亦都仲有德國嗰幾大，包括啊德國寶馬啊、平治啊、以至到即係 Volkswagen 啊、Audi 啊，呢啲全部都已經有好多量產型號嘅電動車推出，咁啊唔好再講話內地仲有啲再新啲嘅一啲嘅嘅品牌啊，咁所以係咯，零跑啊，個零跑今年個股價表現都幾好啊，咁所以即係都競爭都相當之激烈嘅，即係而家就睇住個石先嘅啫，即係乜嘢都未有嘅，咁但係我都相信佢做到架車出嚟嘅，但係你話係咪真可以賣到？唔好講話真係世界咁大啦，你要勁過即係嗰三間啊，即係維小利啊，都唔係咁容易，因為都係嗰句，你都要有好穩定嘅即係零部件嘅供應，亦都唔係全部嘢都可以自行研發，咁所以我就四個字咯，拭目以待咯。 係啦，咁啊，今年啦，2023年啦，去到最後一天嘅交易日之前咧，咁啊，衷心多謝咧，黃德基先生咧喺年頭到年尾咧，幫我哋一齊咧去觀察下港股啦，觀察下港股啫。其實今年都好難講話分析兩個字，因為好多嘢都已經超越咗基本面嘅分析啊，啱唔啱啊，德基嚇？仲有一分鐘時間。 咁但係咧應該咁講啦，即係我哋又唔係話即係盲目咁樣睇淡，但係亦都唔會話永遠都係淨係講淨係正面，咁又唔係咁樣嘅。我諗我都係 叫做持平客觀啦，咁同埋希望帶到唔係淨係話我淨係講港股啊，唔係淨係講啲股價上落啊，都有個少少國際視野，同埋亦都會有唔同行業嘅一啲嘅消息，咁亦都可以當係一個冷知識咁同大家每朝早跟進同講下咯。咁希望潛移默化啦，咁亦都令到大家會對財經嘅一啲嘅資訊咧更加感興趣，呢個就係我嘅目標。 好多謝曬黃德基先生啦，今日嘅分析同埋分享啦。的確頭先有提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咁啊出年再同你喺度傾偈嘅。 好，拜拜 ，Dicky。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八點半，由梁正滔報導新聞。屯門湖景村湖畔樓發生襲擊案，警方在深夜接獲一個17歲少年報案，說在單位裡面被媽媽襲擊，而這個女子之後從高處墮下，送院之後證實死亡。報案的少年身有刀傷，已經送院治理，警方正在調查事件。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发布公告，说近日缅甸北部果敢老街地区冲突持续，在当地滞留人员安全风险升级，再次提醒在老街地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撤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的时候说，当前缅甸果敢自治区安全形势严峻复杂，中方提醒中国公民暂时切勿前往缅甸北部地区，并且呼吁已经在当地特别是老街市区的中国公民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者回国。毛宁又说，中方始终认为维护停火和谈势头符合缅甸相关各方利益，中方希望缅甸相关各方彼此保持最大克制，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同时采取切实举措，确保中方在缅甸的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以色列军方星期四对加沙北部拜特拉希亚一个住宅区发动袭击。巴勒斯坦传媒报道，袭击造成至少30人死亡，几十人受伤。新华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以军这次袭击亦都造成当地两个记者死亡。加沙卫生部门说，除了拜特拉希亚之外，以军当日亦都袭击了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和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多人死伤。而以军24个钟头内的20次袭击，一共造成210人死亡，360人受伤，令到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加沙死于以军行动的人数上升到21300多人。法国、德国、英国和美国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伊朗增加高风度浓缩油产量。四国在声明之中说，伊朗生产高浓缩油没有任何可信的民用理据，认为伊朗的决定是紧张地区背景下的鲁莽行为，而这些事态发展是伊朗朝着错误方向迈出的一步，并且警告会带来重大的核扩散风险。不过声明没有提及伊朗可能会面临的任何后果，只是呼吁伊朗扭转这个局面，并且说四国仍然致力于透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的核计划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日前说，伊朗已经扭转从今年年中开始减产风度 60% 浓缩油的趋势。在11月开始，伊朗生产风度 60% 浓缩油的速度已经由6月的时候的3公斤恢复到每个月9公斤。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2, 日元 141.52, 瑞士法郎 0.843, 加元 1.323, 人民币 7.11,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107, 澳元对美元 0.68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33,528点，跌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6.74美元，卖出2,067.1美元。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圣若瑟小学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车多，龙尾在新墟。而屯门的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横头巷的竹园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竹园道去窝打老道方向的车不能够经呢条支路，左转翻去联合道。受影响的巴士路线75号 X 就要改道行驶。另外九龙城的联合道就爆水管，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贾炳达道的部分行车线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的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贾炳达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我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即係呢個都係我做人嘅其中一個我老豆俾我嘅就係、是，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我點可以 please 全世界啫？我先 please 自己先，我做得呢件事啱唔啱先，做得好唔好睇先，过唔过到自己先。我成日问，先过咗自己先，你自己都过唔到，你点拎出去啫 ？Hello， 我系阿蛋郑丹瑞，佢就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航天科技成为近年热话。今集请到航天科技专家，展望航天业嘅发展。 设计同商业密不可分，设计营商周汇聚各地商界同创意领袖，探讨可持续发展嘅商机。 节目仲会带大家参观西凤海艺术节，感受艺术同大自然嘅疗愈力量。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2。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024年咧，咁啊就快嚟啦。咁所以我哋寻日嘅时候咧，就已经系 say 咗 thank you 啦，回顾咗啦。回顾过去又展望将来嘅，咁所以我哋今日咧，我哋一齐做得到嘅嘢就系为自己2024年咧，就系定立一个嘅目标，系啦、啊。定立目标有阵时咧会讲到好大嘅，即系可能你2023年你一开头定嗰个目标，你发觉到而家仲有几日啦，不如躺平算啦咁样。所以2024年，我觉得大家咧定一个大嘅目标之余，俾多少少心思去到谂下你每一个月有啲乜嘢小目标，咁你知啦。你完成咗幾個小目標，咪一個大目標咪嚟咯。咁、個人咪容易啲咯。 啱噶，即係大家成日一諗嗰樣嘢。係 啦， 即係亂啦話啊，下年要買樓咁樣。喂，大佬你夠唔夠錢？ 係咯，咁你咪計翻你每一個月你要儲幾多？ 譬如你好簡單量化啦，香港依家樓價跌咗大概45万，你做到首期㗎啦，一層 studio flat 細單位咁樣。你45万首期，你咪啊頭三個月儲唔儲到15万啊？後三個月儲唔到15万？ 係啦，同另外一半傾下，到底我哋個目標可以點樣 set？ 咁你咪一季儲咗15万、15万、15万乘四咁樣。 係 咯，你咪40万，即係嗱，即係量化咁量化，你唔好問我點樣可以做得到啊嚇。 咁如果你話小朋友嘅，咁小朋友未翻學啦，可能聽緊啦，咁咪同即係大家諗下，家長又幫佢定一定個目標。如果啲分數你想佢成績上面好啲嘅，點樣去到部署啊？會唔會係有啲咩班要俾佢上啊？或者自己屋企嘅時間點樣調配，令到佢好啲 ？set 個目標俾自己，從而諗下自己生活上面點樣去到安排咧，咁啊可以做一個好嘅2024年 啦。係啊，其實你都講得好啱一樣嘢，就係咧，我依家人大咗咧，好怕有啲嘢咧唔可以量化。你當唔可以量化咧，你成日都講啲好虛嘅嘢咧，變咗咧你上行下達咧，即係譬如當我係一個 management， 我要落指令俾我下線嘅員工做，人哋又跟唔到你做。 係咯， 當我係人哋嘅下線，老闆叫我做一啲嘢。我又做唔到老闆要求，咁不如大家量化佢啦，即係好似頭先你用嗰個成績用分數咪量化到咯。你儲錢喎，唔好講成日儲錢，喂，你真係儲咗一個額度，嗰額度係唔會呃人噶嘛。 就算你係跑步啊，而家都有啲標仔幫你量化咗佢啦。 標仔幾千蚊嗰啲標嗰啲，真係都好誇張啊！ 喺你自己個單位，你係想以里數啊、速度啊，定係時間？咁你咪自己又將佢量化咗佢咯。 冇錯冇錯，咁啊係時候啦嚇，咁啊嚟到2023年嘅尾巴。定立一下咧，2024年嘅目标啦，知唔知道啊，听众朋友？ 相信大家平时一定会过红绿灯，不过究竟红绿灯系点样发明嘅呢？背后有咩小故事？就等孔益船船仔转头话你知。All my sacrifices to think that there ain't no days. All my favors and blood, you think it was worth it? I feel like all too fold and low in my game. Cause he's the only friend who knows my sacred. Hello, are you listening?I can talk to I have another meeting with the W after you, after you. For me that you better than him. I hope you get a solo shot for this circumstance. Truly I want you to say. Everybody's living a campaign. Nothing this world is empty. Why are you still here? You calling with me? Are you living like all of them? Everybody's laughing I can't hear nothing. Your words are empty. Why are you still here? You calling with me? Are you living like all of them?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Trying to disconnect from all these simple.Smiling faces eating up my value. I accidentally go to church. God, how am I supposed to love my neighbors when they're all just bunch of mannequins trying to gauge my soul? Everybody's living, I can't feel nothing. This room is empty. Why are you still here? Are you coming with me? Are you living like all of them? Everybody's laughing, I can't hear nothing. Your words are empty.原来红绿灯的起源是跟时装有关的。在19世纪初的英国约克城，当时的女性会穿红色的装扮代表已婚，绿色的装扮代表未婚。这个色彩的运用就是这样启发了交通信号灯的设计。去到1868年的12月10号， 英国伦敦为了解决马车交通混乱的问题，第一个煤气交通灯信号就咁产生了，由机械工程师德哈特设计。这个灯柱高七米，有红绿灯两只颜色，就由警员用长杆去转换色彩。但是好不好彩，这一盏灯过了23日之后就不幸爆炸，连埋当时的值班警员亦都受害。都是因为这样，交通信号灯消失了一轮。去到1914年的时候，美国克里夫兰市就用回这一种电器的信号灯，在纽约和芝加哥亦都用上。去到1918年的时候，真正的三色信号灯，即是红黄绿的灯，终于在纽约市的五号街诞生了，令到整个城市的交通变得更加顺畅。原来黄灯的出现是因为一个中国人叫做胡宇鼎，当时他在美国的爱迪生公司做嘢，有一次在交通繁忙的灯口等绿灯的时候，突然间一架车差点撞到他，他就觉得应该要加一个黄灯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亦都是这样红黄绿三色的信号灯诞生了。而中国的第一盏红绿灯就在1928年的上海英租界现身，早期就是用手牵皮带，去到50年代的时候就是用电器控制了，去到现在的电子定时监测，交通信号灯不断更新，不断在科学化、自动化上面进步，为我们的道路交通带来更加大的安全和顺畅。 举手好，功夫释放筋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独有发生。双重的意酬，纷纷大众接受。相会或聚对耳听候，拖拖手坐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登台，双饮喜酒。叮叮叮叮叮铃声，叮叮叮叮叮铃声，叮叮叮叮铃声。最靓啲，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多奖品多奖意，上爆台双生子，三贵家特体，开到正契体。 将又放假啦，听啲节奏轻快嘅音乐。佢哋系 Twins 啊，靓足咁多年啦吓，有呢首《双喜楼》。 晨光景星，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声有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陈咏仪 Gloria。早晨 Gloria。 小白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我是 Gloria。 诶 ，Gloria， 哇，咁快咧，已经嚟到12月尾啦，咁啊，过多两日咧就系新嘅一年啦。我谂今年最受市民关注嘅罪案类别，应该都系骗案。可唔可以同听众讲下最新嘅骗案趋势到底系点咧？ 当然可以啦。诈骗案呢近年持续上升的主要原因也都包括了市民普遍使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透过网络去认识新朋友或者同人保持沟通，而进行一些网上购物啊，甚至网上求职啊、投资，这些呢都会令到骗徒有机可乘。咁2023年嘅1月至到10月呢，我哋录得嘅骗案呢有33900几宗，增加咗呢11000几宗啦。咁占住整体嘅罪案呢係有44%㗎。涉及嘅金额呢係接近72.5亿。咁案件宗数最多呢就係网上购物骗案，咁有8000几宗啦，占住整体嘅罪案呢25%㗎。喺网上购物骗案当中呢，骗徒好多时候咧会喺啲社交平台开始一啲假嘅网店专业，咁透过广告宣传啦，聘用啲打手去俾 like 或者俾好评，假扮出售一啲时令嘅食品啦、酒店旅游套票、电子电脑用品同埋演唱会门票等等咧。佢哋喺收取咗受害人嘅款项之后咧，骗徒就会失去联络噶啦。而其他常见嘅骗案类别咧，亦都包括有钓鱼骗案、求职骗案、投资骗案、电话骗案、援交骗案同埋网上情缘骗案等等。 Agoria， 唔知喺2023年年尾骗案嘅类别同手法有冇啲乜嘢特别嘅变化呢？ 嗱，以往咧，我哋都有同听众介绍过电话骗案同投资骗案系其中涉及骗款最多嘅骗案。咁先讲下电话骗案啦，喺头十个月咧就录得2717宗，咁当中猜猜我是谁嘅电骗咧就大幅上升。由去年同期的900几宗升到今年同期的1900几宗。而假冒官员电话骗案呢其实都一直持续住，只不过骗徒不时都会改变假冒不同部门的官员或者相关人员。 Egoria，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例子可以讲给听众知道，等他们参考和警惕一下呢？ 好啊，例如近日就有很多市民收到假冒内地出入境工作人员或者公安民警的来电或者短信，用一些回乡卡过期，携带多张银行卡或者电话卡入境，护照失效或者冒用他人证件非法出入境等等的理由，要求市民提供一些个人资料和证件来协助调查。骗徒其实利用着一些假冒的来电显示技术，冒充是一些真正的机关打出的电话进行诈骗。深圳公安出入境部门也都提醒大家，国家移民管理局已经推出了全国统一的咨询服务热线12367，原有的深圳公安出入境咨询电话84465490已经在22年的6月停止了服务了。市民要慎防不法分子利用一些已经停用的电话号码冒充是出入境工作人员来进行诈骗。还有啊，近日有很多市民也都收到来电显示为内地派出所的诈骗电话，骗徒会自称自己是内地派出所的执法人员，讹称市民因为出入境证件遗失之后被他人盗取，用来开一些电话卡而违反内地法例，要求市民提供他的个人资料来配合调查，否则就会被限制出境。被冒充的包括有东湖派出所、黄岗口岸派出所、莲花派出所、照相派出所和桂园派出所等等。同之前的手法一样，骗徒是利用着一个 VOIP 改号技术，根据来电的显示号码假冒内地执法机关来打给市民。市民记得要小心提防，要主动查证和再三向相关的机构核实来电者的身份。 梗系记得啦，即使陌生人能够讲出你嘅个人资料，或者传送载有你张相嘅法律文件，亦唔代表对方系真正执法人员。因为骗徒可以通过非法手段取得市民嘅个人资料，千祈唔好轻信陌生来电或者向陌生人透露自己个人资料、银行账户号码同埋密码。而家有唔少市民遇到电话骗案，唔知道警方有冇啲咩对策呢？ 梗系有啦。我哋警方有主动和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即是通讯办，以及流动电讯营办商成立了一个专责的工作小组，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去堵截一些加852字头的伪冒来电，协助用户过滤和拦截涉及网络诈骗的超连结，以及停止提供服务给那些涉及骗案的本地流动电话号码，希望由源头那里堵截电话骗案。 我知道当收到怀疑是骗案的电话时候，如果听众不知道应该怎么做，就要打电话给警方的防骗热线18222嘛。除了电话骗案，投资骗案都是重灾区。 冇错啊，涉及虚拟货币的网上骗案呢有2150多宗，咁包括咗有网上投资骗案、网上求职骗案同埋社交媒体骗案等等，涉及的金额呢大概有12.9亿噶。而在今年的1至10月呢，网上投资骗案就有4045宗，咁投资相关的网上情缘骗案呢就有450多宗，而非网上投资骗案呢都有970多宗噶。咁跟住落嚟呢，我都想讲一讲呢网上投资骗案同埋网上情缘投资骗案。嗱，骗徒呢会喺网上嘅社交平台啦、讨论区或者即时通讯软件，用一啲低风险高回报嚟做招来。咁诱骗受害人呢参与一啲投资计划。骗徒会对受害人呢嘘寒问暖，喺获取信任或者发展成为网上情侣之后呢，就会诱骗受害人去参与一啲投资计划。部分的骗徒呢更会开设一些虚假的网站、手机应用程式和投资户口等等，向受害人呢讹称可以随时查证一些投资状况，甚至在骗案的初期呢先给受害人获得一些微薄的回报，以骗取受害人的信任。当受害人呢放低戒心，摆很多的钱去投资之后呢，骗徒呢就会失去联络了。当中有1500多宗是涉及了加密货币的。在非网上投资骗案呢，骗徒就会用电话短信 SMS 啦，或者是 call call 的形式呢，以一些高回报低风险或者是保本的虚假投资计划作招来，咁会讹称一些投资金融产品，包括是有股票啦、伦敦金、黄金、贵金属同埋虚拟货币等等。咁骗徒会在初期呢俾受害人一些小额的回报甜头，咁诱骗受害人呢加大了投资，或者宣告投资失败之后呢就会失去联络㗎啦。 咦，听落真係好危险喎，分分钟呢随时都可能会遇到嗰啲骗徒㗎嘛。咁有冇啲例子可以同听众分享一下 㗎？当然冇问题啦。好多案件入面呢，骗徒会利用一啲假嘅投资应用程式或者网站呢去呃受害人去投资落去唔同嘅投资工具度。咁主要呢就有虚拟货币啦、金融产品、合伙生意、商品、海外物业以及一些外汇的投资。咁骗徒首先会在一些网上社交平台、讨论区或者即时通讯软件度发放一些广告信息，用一些低风险高回报这些字眼作招来啦。咁吸引了一些网民参与投资，向他们亦都会推介一些网上投资交易平台，然后就会寄一些超连结或者二维码 QR code 去给受害人，咁叫受害人咧点击落去呢啲超连结，去下载一啲虚假嘅投资应用程式或者网站。咁佢声称咧受害人可以透过呢啲应用程式或者网站咧去进行投资嘅。 咁各位听众就要记住啦，千祈唔好随意点击可疑短信、电邮或者网页内嘅超连结，然后登入任何投资网站或者下载附件。市民呢亦都可以利用守望者嘅网站防骗伺服器或者手机应用程式防骗伺服 App 查核可疑电话号码、网址或者收款账号。如果有怀疑，应该打电话去防骗22000-18222。 啱啦。嗱，我哋呢反诈骗协调中心网站同埋小红书都会为市民呢持续更新公布骗徒使用过嘅即时通讯群组、假 App 同埋啲不明连结。咁方便市民睇下咧，有冇遇到一啲投资骗案。咁但当然啦，我哋嘅名单咧就唔系最齐全嘅。咁所以大家喺投资之前咧，一定要小心考虑。市民应该要透过咧已经注册咗嘅投资机构嗰度进行投资。方法咧就系上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系证监会嘅网页度查阅一下佢嘅持牌人及注册机构嘅公众记录册。咁无论系自己投资定系身边人投资都好啦，都要互相提醒一下，在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三思，了解一下投资产品的性质。我们亦都在12月透过电信商向用户发放了反诈骗的短信，提醒市民留意投资骗案，同埋鼓励大家是使用防骗伺服 App 同埋防骗21822咨询热线。咁而喺嚟緊嘅1月5号至到8号一年四日呢，喺维园嘅公展会呢，我哋都会喺嗰度摆放摊位。咁除咗派发防骗宣传品之外，市民亦都可以上 guardthecity.com 登记全城反诈 guardthecity 反诈学堂游戏。咁完成咗游戏之后呢，就可以获到唔同嘅礼品。咁大家记得嚟揾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 ADCC 摊位玩啊。 收到晒，今日呢好多谢 Gloria 嘅分享啊。希望新一年骗案会下跌啦。 我哋2024年再见啦，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咁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凡事无免费，你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投资 O2O。 早晨，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又创新高噶，争啲过埋历史高位啊吓，升咗53点啊，收报咧37710点啊，标普五百指数咧升1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4点啊，港股 A D L 咧要微微跌嘅，轻微啲低水少少啦，1-2点度啊，今日咧理论上开始都系大致持平啊，嚟到咧2023嘅最后一个交易日咧，希望咧继往开来啊，2024咧继续啊有一个新嘅景象啊吓，咁啊逆境啊，拜拜啦，要同佢讲咁啊，下年迎来新嘅好市咧，咁就省股。股民最开心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壮开咪入边啊，电话旁边当然啊，揾咗大壮咪啦。早晨，大壮咪。 早晨，小白，哇，又到年尾啦喎！ 系啊，即系全年嘅时间，2023年咧都非常之多谢大壮咪啊，即系经常年终无休地咧。赶紧 call 啊，都仲要同我哋咧就系做录音，所以啲所有嘅素材都系新鲜滚热辣啊！ 啊，都要多谢阿小白啦吓，即系陪伴住我啦吓，喺空气中。 系，我系喺侧边打油诗嘅啫。 呢两日咧，似乎见到好多人咧吓，因为普天同庆咧吓，嗰日喺海边咧咁多青少年就等住睇烟花。咁啊，政府似乎都好多措施咧。就希望咧啲人心咧可以啊开心啲啦。 系啊系啊，你见政府净系话喺烟花咁样，哇！而家喺嗰啲海滨长廊嗰度话，真系唔止净系得我哋细个得尖沙咀啊，甚至乎湾仔啊，大围而家周围都系海滨长廊啊。 哇！而且有啲人整埋帐幕喺度等。咁啊，系年纪大吹冷吹风湿啊，唔得啊。 系咁啊，特别系海风添啦。 系啦，咁另外仲有啲咧，就系咩啊？叫海滨站啊，港铁咁，原来系整啲列车即系已经退役嗰啲咧，俾人参观啦。 乌蝇头嗰架啊嘛，简称。 系啊，系啊，系。其实呢样嘢唔系特别新嘅，因为以往喺大埔都有个车站咧，啲博物馆啊嘛。 系啊，系啊。 不过睇翻呢啲片啊，呢啲媒体上边吓。搞出一啲事端喎、 啊！哇、哦，呢、這个事端咧，即系都有排讲啊！净系唔讲事端之前，我都净系想奉劝一句咧。其实见到小朋友喺嗰个乌蝇头嗰个位置，啲门又开又闩，又开又闩，其实都几危险噶。 似乎就惹来咧一老一少啦，睇落啊，咁就系有啲争执啦，咁嘅样吓。咁而小朋友咧，同嗰位唔知咪长辈啊定长者啫，有争执之余咧，个小朋友父母都加入，大家有啲语言交换， 又变咗语言暴力啦，跟住就 系啦。咁我哋睇到咧，就小朋友本身都识讲嘢噶喎，咁就因为小朋友啲讲嘢表现咧惹嚟好多市民定网民咧，就好多批评啦， 系有好多说话啦。 咁讲开小朋友嘅表演咧，我谂即系凑仔啊、教仔啊，点样凑小朋友，我谂即系好多家长嘅苦恼嚟噶啦。 系啊， 但系问题就系咁多十年嚟，或者唔知几耐以嚟咧，都系一个啊好大问题嘅，即系点样处理？ 系 咁，其实早少少，又系讲翻都系车站啦，吓，咪有班青少年啦，睇镜头都系吓。咁啊，听讲话啲巴士爱好者又系有好多说话吓，咁咧就同个睇落系车长咧有啲言语交换啦，又系。 哦，系。 以前咧就咁睇嘅，即系尤其是啱初出道咧吓，咁啊通常系去法庭啊，去边啲咧裁判处啦个级别啦，好多时被安排咧就系处理嗰啲青少年罪犯啊，嗰啲儿童庭咧一般叫做 juvenile court。 哦，呢个字啊，经常都会听噶，特别咧系咩咧？就嗰啲戏啊。拍戏嘅时候咧，听到啲儿童罪犯有去特别嘅一个法庭判刑 嘅、 哦， 系啊，有好多类似嘅字眼啦，即系去儿童庭啊，又话啊细路仔可以警司警戒 啊，系啊系啊系啊， 乜嘢咧咁啊？嗱、儿童庭咧其实就一个法庭嚟噶啦，咁大家都知道三权啦，所谓即系有行政啊，即系警察啊、执法者啦，咁啊拉住人咧就唔系自己审嘅，佢系将佢咧系即系交上去咧，俾呢个司法机构去处理啦。 系啊系啊。 咁所以擺咗個法庭喺處。咁、但咧，即係啲有識之士啦，立法者咁啊，發覺，咦，小朋友同大人唔同噶嘛，唔、可以咧就擺喺個虛咁，即係大人啊，好多其他烏煙瘴氣嘅地方咧去審啦。雖然係刑事案，咁、所以就撥開咗嚇，即係十簡稱就係十六歲以下啦。 哦， 咁啲小朋友都去咗咧係兒童庭嗰處嘅。 咁啊十六歲以下嘅時候，我成日都有個疑問嘅。点解咧？成人身份证会系十八岁，但系呢啲法庭咧又系十六岁嘅咧？嗬、 哦，我哋都睇条文做嘢嘅，即系佢可能入境条例咧就系啊咁嘅样嚟发出呢个身份证啊，会界定啊，即系而家我哋坐车咧，唔系过呢个隧道咧，有唔同时段收费 嘅。系啊系啊，哦，嗰个就弹性嘅，呢个咧就都系唔同嘅情况，所以你跟翻条例做啦。 系啦，你问佢要点解十一点三个字嗰阵时系咁嘅价钱咧？咁吓各有各嘅谂法啦。咁 哦，招呼大数咪都系面对过呢个问题、哦。 面对过呢啲开头以为佢断崖式，大家要赶住边秒钟边分钟过啊！原来咧呢、這个设计都几好吓，即系可能系两蚊两蚊诶，一分钟咁样吓，大家都可能唔使咁赶啦。 系啦，个心仔冇跳得咁快。 系啦，不过儿童庭咧就界定咗啦，十六岁打落吓，啊，即系上限嚟噶啦。 系咁啊，但系如果儿童庭判刑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考量啊，或者嗰个刑罚啊，本身都系同法庭不一样噶。 有唔同嘅，因为有好多人知嘅所谓第一零九 A 条咧，即系刑事诉讼条例讲到明咧，即系罚呢啲咁嘅青年咧，唔净止儿童庭咧，啊，即系要先考虑有冇其他即系。監禁以外嘅做法啊，當然就因為得一條罪咧，就兒童庭唔做得嘅啫，就犯牽涉殺人嗰啲就唔得。咁其他嘢咧都可以嘅。咁可能講多少少咧，就係十六歲以下啫嚇。咁有冇下限嘅咧？咁亦都相信好多人都聽過啦，就係香港咧有啲類似推定或者假設咧，就話十歲以下咧就唔可以犯到罪啊嘛。咁呢啲都經常拎翻出嚟再討論嗰個年齡呢個劃分咧啱唔啱啊？咁呢啲就等高人啊、大眾啊、公論啦、啊、嚇。咁但係現時嘅規矩就咁樣，即係十歲以下咧，基本上就唔告得噶啦，刑事嘅方面。 哦，咁可能大家見到而家啲小朋友可能早熟得滯啦嚇，咁啊呢個等大家慢慢討論啦。 係啦，社會人士啦，咁我睇翻即係今年。年初啊，即系立会都有人提问咧，关于青少年犯罪嘅事，咁啊见到阿邓飞声咧就有啲回应啦，即系讲紧啲数字啊。咁当然啦，早几年有其他嘅社会情况咧，系导致到多咗青少年嘅犯罪啦。咁、所以个考量都唔同咗啦。不过亦都讲埋年龄咧，就话十岁以下咧就唔告得啦，但系十六岁以下，但系又。再低啲啲，十四歲咧，以下即係十至十四歲啦。簡單講咧，咁你告佢咧，就一般嚟講，即係嗰個説法就係你唔告得佢，除非證明到佢咧係知錯，知道乜嘢係啱定錯嚇。咁有句類似唔知咪拉丁文，我經讀錯啲嘅 Dolly Capax 咧，但啲人成日用噶啦，即係喺法庭上面就係、是、喂，你控方要證明佢知道呢樣嘢係啱定錯喎咁嘅樣，先告得嘅。咁所以喺保护啲青少年嘅叫罪犯或者被告嚟讲咧，系有得制衡嘅。 哦，哇！要个小朋友 知道咩系啱咩系错，仲要证明，其实呢一个都好高难度嘅一件事嚟噶。 咁又要对佢哋有啲保障， 系咯系咯。 虽然咧呢啲规矩写咗喺度， 嗯。 咁但系有时候你真系去到接触咧，吓望下啲小朋友，有啲男仔啦，有啲女仔啦，你知。十零岁嘅女仔好多时都唔知咪叫任性定乜嘢啦，佢有好多脾气噶嘛，可能啲父母都难管嘅，都可以理解。咁、有时候咧，亦都调翻转，我试过咧就系、好难咧，即系争取到话叫个小朋友吓通知佢，只要有屋企人嚟咧，就会俾佢担保走得噶啦。咁、但系个爹哋嚟咗咧，咁睇落都系。三十几度蚊系嘛，四十岁咁，但已经咧佢话，我唔会同佢做担保人噶。吓、 点解咧？ 系咯，咁当时都有啲出乎意料吓，咁而且佢态度好坚决噶。吓、我睇佢唔掂噶，咁吓嗰个仔仔好似系咯，佢、所出啫嘛， 自己骨肉啊，嗬。 系啦，咁即系咁跟住落去咧，就会见到好多唔同嘅个案啦，即系发觉。这个法即是法理情你咁计呢法庭有法庭规矩啦、有多理性嘅道理或者係啲嗰啲法例写咗喺度。咁、但係实际上实情佢哋点样去接受呢或者係、个人生佢哋点样过呢即係有时唔係淨係靠法规嘅。 明白明白。咁如果我都好好奇嘅就係嗰啲譬如青少年法庭啦当佢判刑嘅时候亦都如果係真係16岁以下嘅咁判咗刑啦会唔会判咗个年期而个年期係长到呢佢需要变咗成人仍然继续服役嘅呢 你讲开话判刑呢就倒不如我哋睇就睇多少少呢即係个审讯啦。咁、其实儿童庭同其他大人庭啱先你问开有咩唔同呢就係、佢有样嘢咧，就系、是、佢唔会就咁叫个小朋友做被告吓。咁同埋你喺法庭外边咧，睇唔到佢哋嘅名嘅。 系 啊，因为全部即系即使有传媒知道咧，都唔准登名。 都系用 A 啊、B 啊、C 咁样就算数啦。 咁、有时候你入去个法庭嗰啲咁嘅 setting 咧，嗰啲摆位咧吓，咁而家就好啲啊。以前咧成日当铺噶嘛，啲人话即系个官啊高咗上去噶嘛。咁但系儿童庭就唔系嘅。 咁会唔会？吓、会唔会再保障多啲啊？直头个儿童系唔需要出庭嘅，仲用翻譬如视像咁样算数。 嗱，视像咧就未有发展到咁嘅样，因为始终佢系被告啊嘛。 吓、 一般视像咧就系、保护嗰啲系证人啊，所谓受害人啦咁嘅样。咁、但系个被告嚟讲咧，可能而家嗰个理解都会系面对面咧，系比较即系真实啲啦，比较确切啲啦啲嘢啊。咁而个小朋友去到咧，就平常咧就有啲人就话第几被告咁咧，就会唔系啦，就叫翻个名啦。 系 啊，譬如佢叫做系陈大文咁咧，就会叫阿大文咁样吓。大文今日咧就由爸爸或者系妈妈或者系爸爸妈妈都嚟咗陪佢啊咁嘅样。系咪有监护人咧或者系父母咧？是在场全程咧，系一定一齐嘅。咁同埋坐啲台都凳凳咧，就大家真系平起平坐啦。个目的我相信就等小朋友，一般嚟讲就唔好有啲无形嘅恐惧啦。 尽量令到佢哋个心情都会舒服啲，咁样去到做一个审讯。 系啊，咁嗱，当然审讯完咗咧，咁以前嗰时啲大人就问翻有留唔留案底啊，咁嘅样吓。咁补充一句，其实香港如果讲成年人咧，成年年人嚟计咧，自从1987定88咧，系好似留一条例咧，就取消咗之后咧，裁判官系冇权不留案底嘅。咁、但系其实咧得两个例外嘅啫，一个咧就系喺儿童庭里边咧，个法官即系审讯一个儿童啦有权唔系话必要系有权留案底。另外一个咧就系、啲所谓普通嗰啲叫简单藏毒咧、如果入戒毒所嘅话咧，个官咧都有权留案底，得呢两个例外嘅啫。 不 过今时今日咧绝少咧，就系、即系啲所谓。引君子咧，管有毒品不留案底，即系好少见到有噶啦。 系系系，咁啊， 儿童咧就睇下啲个别嘅法官，就睇下个个儿童嘅背景啦。咁、以前有位陈法官咧就松手少少嘅。会话不留案底咁，但系近年都少见噶啦。 明白明白，我仲有个问题想问嘅啫，咁啊简单就系，如果儿童法庭或者青少年法庭，当佢哋去到进行审讯嘅时候，系咪同嗰啲成人法庭都一样有陪审团嘅咧？ 冇嘅， 冇嘅， 因为佢嗰、那个其实个级别咧，那个法院咧就系裁判处 啊。 咁啊，以前啲听众都可能留意到提过，就系、香港刑事审讯咧，基本上系三个层次咧，叫做咁啊、由裁判处开始啦 咁有啲去到就區域法院，即係以前嘅地方法院啦、地院啦。咁又跟住咧就高等法院原仲庭，即係高院啦咁樣。咁你講開小朋友咧就咁，有啲咧即係睇翻個刑事記錄咧，最開頭犯事咧就喺裁判處啊。咁跟尾以後即係嗰件坐完監定咩嘢搞完之後出翻嚟又再犯事啊，呢次升級啦。就去到區域法院。 哦，慢慢係啊，咁啊升級上去啦。 過咗幾年，原來咧就去高等法院啦咁樣。咁但係而家有啲一去咧。即刻上 high court， 哇， 冇嘢嘅，佢可能系贩毒啊嘛， 系， 咁啊攞住成公斤啊，唔知咩毒品咁嘅样， 系， 咁啊俾人哋埋伏截咗拉咗，咪直去大学咯， 哦，直上大学啦，咁呢啲大学就唔想上啦吓，咁希望大家 恭喜噶啦， 系啊，希望大家新嘅一年咧，如果求学嘅话咧，真系循序渐进，咁啊最好啦吓，今年同你倾住咁多先啦，大众咪，我哋下年再见啦， 下年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最近耗资咗91亿元嘅将军澳海水化淡厂第一期终于正式开始供水，预料全面投产之后，每一日嘅食水产量可以高达13.5万立方米。占本港的食水用量大约是5%，是香港首个采取先进的液渗海水化淡技术的水务设施。不过什么是液渗海水化淡技术呢？如果是一般的自然渗透技术，通常会设置一个半透膜，两边分别会是清水和盐水。因为根据自然定律，水分子会通过半透膜，会由浓度较低的淡水移动去到浓度较高的盐水一边。如果用液渗透技术，通常就会在盐水的一边施以压力，盐水的化学势能就会高过清水，这样盐水一边的水分就可以通过半透膜流向清水的一边，造成了液渗透了。用这种液渗透的海水化淡技术，可以将海水入面的盐分和其他杂质分隔出来，生产完之后可以完全符合香港食水标准，水质亦都可以同香港其他的滤水厂生产的食水一样，加上处理的过程有即时监控，相信这种食水一定是环保、安全又卫生。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孔益璇璇仔。 锁住一片忠心，这是我的短处。来胜的比赛，长直中犬的爱，长流细水编织典故，方可以跨世代。善良的车站，尽其一生替领人成灾。风雪我都依然观赏未奔车开，被雪花掩盖。蒙着两眼看将来，人潮暗涌，一生找你，充满绝望和期待，自残式忍耐，历遍春花秋叶，从没有悔改。当你的风中也石沉大海。 听过有 Felix 林志乐嘅作品《涉谷亦前等》。 晨光追踪31 嚟到港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旁边继续咧就揾到电视部嘅阿畅，早晨刘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啊星期五啦，咁啊嚟紧嘅时候咧，好快脆亦都会系新嘅一年元旦啦，咁啊唔知道喺2023年最后一个星期五嘅晚上啊，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送俾我哋嘅听众同埋观众咧？ 好啊，咁啊先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10:30有一个叫做《闪耀吧中华文明》嘅文化探索节目，咁系同大家咧去认识一下咧我哋中国嘅历史，咁啊睇下咧嗰啲文物啦，同埋嗰啲文化嘅现场喎。咁啊上个星期第一集啦，咁有睇过朋友都知道啦，嗰、那个主持人咧就系、是、中国嘅演员啊陈坤，大家睇佢做戏多啦，睇佢主持 人啊，系啊系啊，哇好嘢，啲节目揾陈坤、啊， 系咧，佢仲要一个好有趣嘅节目， 系 咯、啊，這个通常咧带大家睇嗰啲考古文化嘢咧，真系好认真咁介绍啦，但系佢呢一个节目咧就系、是、用一啲好似推理员。而嘅方法夹杂住好多嘅动画啊、CG 啊，去到等大家好轻松咁样认识下历史文化。咁啊，上一集咧就已经同大家去过四川咧呢、這个三星堆嘅文化遗址嗰度、去认识下三星堆嗰啲出土文物啦。咁啊，今集继续啊，因为实在太多。咁啊，去到呢个四川三星堆文化度咧，嗱，其实到而家都仲系一个谜啊。 系啊，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而家就展出紧三星堆嗰啲展品嘅。 有趣啊，就系仲有雪条添啊，真系犀利啊！ 系啦，咁啊，话说我今集咧节目会同大家睇下咧，咁啊，大家可能都有听过一个中国嘅神话传说啦，就是、后羿射日。咁啊，话说当时咧，佢嘅个古仔讲咧，后羿嗰个世界有10太阳， 系啊系啊，记得 用箭射9个落嚟嘛。咁大家都系当神话咁睇啦。喂，但系原来喺三星堆嗰啲文物里边咧，有一棵叫做青铜神树。咁啊，呢一样嘢咧，原来话可以提供现实嘅依据咁话。 吓，唔系嘛？咁犀利， 系啦，究竟系真唔系真咧？嗱，今晚10:30我都想睇下，一齐睇下《闪耀吧中华文明》呢个节目啊！ 系啦，睇下当年后羿系咪真系将九个太阳射咗落嚟？睇下呢啲证据啊，再加埋啲电脑特技系嘛？大家一齐揾翻呢一个嘅真相，真相大家自己谂啦。好，咁啊呢一个嘅节目就系10:30《闪耀吧中华文明》，仲有咩好节目介绍俾我哋？ 咁啊，介绍下星期六日有咩好节目啦。咁啊，30号星期六即系听日啦。咁啊，继续送俾大家周末大电影。咁啊，上个礼拜有睇过一套超级经典嘅大电影，叫做《情留半天 Before Sunrise》嘛。咁啊，大家都可能会认识呢套电影系三部曲嚟。 系 呢、這个星期六听日就会送俾大家第二部曲《日落巴黎 Before Sunset》。 哦，好嘢。 系啊，超级经典。咁呢一套周末大电影咧，就系、是。是接住《情留半天》即系上个星期嗰部咧，讲紧佢哋真系喺九年之后拍嘅，亦都古仔真系讲九年之后咧，男女主角佢哋喺第一集邂逅相遇，但系就无疾而终嘅感情。究竟九年之后佢哋重逢啊，佢哋可唔可以延续佢哋九年前嗰一份情咧？系一套好浪漫嘅小品电影。咁啊，大家记得要留意啊，星期六听晚9:30啊。 系呢啲戏当然犀利啦，即系睇佢时间嗰个轴。亦都系用翻咧，即系 real time， 即系我哋嘅真实时间咧，去到制作电影啊，即系演员各样嘢，你会谂到就系、是、哇，九年的而且确咧系见到演员嗰个嘅岁月咧喺个面上边亦都见得到啦。咁啊，呢一个世界亦都因为嗰九年嘅时间可能有啲改变啊。就算系好简单。你用嘅手提電話嘅型號，你都已經有不一樣啦，係啦，咁所以即係跟翻呢一個嘅時間繼續行嘅時候咧，就同步喺九年之後發生嘅事情，一樣可以喺我哋今次咧港台電視31星期六晚嘅節目咧見得到啦，《日落巴黎》。好，仲有咩好節目介紹呢？ 咁啊，去到星期日系咩时候？就系31， 31号啦，系啊， 冇错， 送走2023， 冇错。除夕嘅晚上，我哋送俾大家一个除夕嘅节目，就系、是、叫做港台港乐除夕倒数 party 音乐会啊，就系、是、星期日晚嘅11:30嗰度而同大家现场直播嘅。嗱，呢个音乐会咧就港台电视31同大家一齐倒数迎接2024年。咁啊，节目啊，请嚟胡鸿钧同埋黄君卿上嚟同大家咧深情献唱，同埋载歌载舞，又兼。夹咧同现场嘅观众咧玩下游戏，咁另外啦，大家都好认识嘅船仔孔奕船咧，佢会落区啊，同全香港嘅市民一齐倒数， 咁开心， 系啦，迎接呢个2024，咁啊睇大家想同阿船仔一齐过新年咧，记得要留意呢个节目，咁啊。

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入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41点，跌1点，总成交金额4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54点，升不够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58点，升1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93.4升4毫，网易140.5跌6毫，美团83.7升1.35，阿里巴巴是75.6跌2.5，小米集团15.94跌3.4，盈富基金17.18跌5仙，比亚迪股份216.4升2.8，友邦保险68.05跌5仙，快手52.8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7， 日元 141.54， 瑞士法郎 0.843， 加元 1.323， 人民币 7.11， 英镑对美元 1.274， 欧元对美元 1.108， 澳元对美元 0.68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4。日经平均指数报33,439点，跌100点。港金报19,26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8.68美元，卖出206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对行道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圣佐治大厦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接近对行道。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近住彩虹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咧最主要啊，影响咗清水湾道啦，落翻龙翔道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虽然近住彩虹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去荃湾方向嗰段彩虹村就车多，咁但系反方向龙翔道咧影响埋清水湾道落龙翔道咧就挤塞噶，咁而家车龙排翻去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咁另外喺港岛区石排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华富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石排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华富道一段咧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接近碧街。喺新界大埔嘅太和路去沿线路方向，近住宝雅苑一段车多。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非常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旅游业新规管制度已于2022年9月1日全面实施，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均受旅游业条例规管。若持牌人作出违规行为，旅游业监管局会依法采取行动。旅行代理商需持有有效牌照，先可以经营旅行代理商业务。选购旅游服务时，记得要找持牌旅行代理商保障权益。如有疑问，欢迎浏览旅监局网页 tia.org.hk。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可以话系年轻人嘅代言人，因为佢嘅歌曲内容咧非常之啱听吓，亦都系一位网红啊 ，Henry Moody。 咗系一位网红之外咧，佢嘅歌唱事业都系全面起飞啊！喺我哋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咧，都攞咗奖啊！本周上升一级去到第七位 ，Henry Moody Fight or Fligh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无论你有几型，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相有几受欢迎，只要你一开始点毒品，它就会损害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还会摧毁你的人生。想问多些或者找人倾下，我们帮到你，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 微信98186186，大家倾下吧，一起企硬不剔嘢。 年头到年尾，最紧要和气。 Hello， 我是林静丽李丽姑。新的一年，我向妈咪承诺，我会成为一个更顾家的乖乖女，每个星期陪你多啲，一起吃多啲饭，行多啲街，倾多啲偈，仲要一起去美国旅行，耶！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 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点嘅，已经变咗系禁歌，唔再唱啦。 你 惊 唔惊？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真系唱到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 彭泳儀、林思敏、愛麗絲看世界。 今個星期繼續有 MC 張天賦。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边，小白同阿 O 都喺度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啊！ 喂，早晨，钟小姐， 你好，钟小姐。 早晨啦、 啊！你好啊， 你好啊， 系 把声好 sweet 啊，钟小姐。 哇，应该啱啱瞓醒喎、啊，你啲幸福少奶奶好似唔系好识 做。佢应该瞓醒咗好耐嘅， 系咪啊？ 因为我头先好耐之前打俾佢咧，佢都已经听。不过佢把声咧真系好 sweet， 好幸福噶、 啊，幸福啊吓、啊！做咩事啊？今日 打 电话 系啦，唔好咁讲，咁你 mark 咗噶嘛，梗系会揾翻你啦。啊、喂，呢、這个电话神光， 我日都听你哋噶、啊，你知唔知啊？ 系咪啊？ 到夜晚咧都。开住心机瞓噶， 系哇，二台 fans，、啊、 多谢你支持。 因为咧，其实我有少少抑郁嘅状况嘅，咁、嗯、但系咧，我听到啲音乐啊，同埋听到你讲嘢咧，我会有好多安全感咯。 哎呀，即系我都俾到安全感你、 啊，有啊，好犀利添啊， 系咪噶？你老公听唔听到噶？你度 同你老公讲24周年嘅喎，呢个 唔系啊，我老公特登买咗个新嘅收音机俾我听嘅， 系咩？ 其实依家听收音机、除咗用收音机，仲可以用 app 用 app 嘅， 系啊系， 用 app 嚟听。 有啊，我翻公司嘅途中啊，成日都开住 app 噶。 好啊， 今日系翻工定放假，钟小姐？ 今日会翻工，不过晏少少咯。 晏啲翻工系开 party。 是不是玩下不是真的做嘢嘅？ 我是啊，我翻画室噶，教画画噶。 哇， 艺术家嚟喎你 系咯？ 因为我都有少少呢个艺术家性格，有啲感情的，啲感 系系 感 受 嗰啲咯，好易喊啊。 等我讲少少，系啦，咁你多愁善感或者呢啲极有富艺术感咧，其实都系会激活到你嘅创作嘅。等于我哋做创意工业啦，咁都会有情绪啊！突然间你睇到啲报章或者有啲新闻，突然间出嚟有啲唔太开心嘅事，你点样可以维持住自己嘅 EQ 去继续生活？但系自己又可以有个情绪舒缓呢？咁你自己情绪好似啲钱咁样啊！你储得太多咧，唔用咧又系唔得嘅。 系啊， 用得太多咧。亦都唔得，點樣可以咧？應使得使， 恰到好處啊！嚇， 係 啊， 係 啦， 明白。 係啊，咁你又畫畫，你有時間畫下啲我哋幾個主持人個樣寄俾我哋嘛？ 好啊，因為我都好中意你哋嘅，真係。 係咪啊？我都好中意你老公嘅，因為你老公買個新嘅心機俾你聽住我哋嘅。 先生叫咩名啊？ 叫 Chris BBG， Chris BBG 啊， 我中意叫佢 BBG 多啲，同你一嗌佢 BBG。 我叫翻 Chris 啦，咁啊费事啦，一阵费事抢咗你个老公，你唔开心啊。不过首先你系钟小姐，你系咩太啊？不如叫翻咩太好啲，好似系咪？ 我叫简太， 简太，定系都系叫 BBG 噶？你都系 系啊。 佢叫我 BB 豬 咯，系啦，佢就 BB 大豬，你就 BB 細豬， 系啦， 好啦，好啦，阿 B 仔，好啦，咁啊，长话短说，而家因为咧，你其实打电话嚟嘅目的咧，系想讲翻结婚周年纪念噶， 啱唔啱啊？ 系啊， 系啊， 今日系我哋24周年嘅结婚， 正日，今日系正日， 正日， 恭喜晒，恭喜， 要庆祝，出去食饭定系点样啊？ 系啦， 都会噶。 我问一下简太，你记唔记得24年前嘅今日发生过啲咩事咧？即系除咗签字，喂，讲嚟听下，我有兴趣听。 嗰日啊，因为我好都系天主教徒啦，咁行 church 啦，即系好开心咯。因为佢唔系一个教徒嚟嘅，但系佢肯为咗我上咗两日堂，因为要朝九晚六嘅上两日堂， 嗰啲结婚婚前辅导嗰啲 啦， 或者确立你哋系一生一婚姻咁样啦，系咪啊？ 系啊，咁佢肯做呢样嘢，我都好开心。 梗肯啦，喂，想娶个靓女婆唔使付出，同埋我都觉得呢一类嘅信仰啦，我用信仰呢个字啦涵盖，咁信仰好多元，咁你叫做大家有个好嘅价值观，咁或者一个共同嘅价值观，咁咪可以长相厮守咯，啱唔啱？ 因为佢就系完全系无神论嘅，系自己就系神咯，佢觉得，咁所以佢肯即系踏出呢一步，我都觉得系咯，好幸福。 系啊，咁我觉得婚姻入边都系有舍弃有获，有收获啦，咁付出就有收获嘅，咁你哋都唔止收， 未必一定要有收获嘅，一定得到收获。 你哋有收获啊，你哋有两个女咯，已经 系啊， 咁都唔系最大嘅收获啊咩吓？ 系啊，其实我都送咗两个女俾佢噶，我都做付出咗好多噶， 送咗两个女俾 佢，都送咗两个女俾 佢，冇份嘅，你送俾佢，真系俾你激死啊！ 我生得好辛苦，你知唔知我？ 知， 我试过咧砍咗只条刺喺只手度，我都要开刀做手术，我系好怕痛，好怕。我就闹佢咯，我话点解唔系你生嘅，点解要我生？ 唔要啦，系啊，呢个结果都系共同承担制嚟， 系 啦， 都系 开 心嘅 事 嚟嘅， 共同负责制，唔系问责制啊！记住婚姻，系啊，记住婚姻唔系问责制嚟噶，系啊，系啊。 可以行 church 嗰度签字，好感动咯。 好啊， 咁啊呢啲都系24年前嘅回忆啦。好啦， 系啊， 一秒之间我哋翻嚟24年后啦。咁啊， 好快系。 小白咧就問咗你哋一家人點樣慶祝，咁啊往後啊迎來第25年啦，咁啊有冇啲説話要透過大電波同阿老公去講翻啊？ 好多啊，係啊，我簡短少少嚇。 係啊，好啊。 有冇一 background 嘅音乐垫底嘅？ 有噶，你想要咩 background？ 我唱出嚟俾你听啊，好嘛？ 好啊，你唱咩我都中意啊。 系咩？真系噶？ 哇！我好起鸡皮、啊， 我好耐冇唱歌啦、啊。 嗯，咁你唱只系咯。 好啦，嗱，我个心入边唱住先啦。不过我唔想干扰到你嘅心情说话，嗯、不如咁啦，将时间都真系交俾你先。咁、嗯、我转个头再帮你揾个配乐咁啊，时间交俾你咯，好嘛？简太， 好啊、嗯 ，OK， 多谢你。嗯，我首先要多谢佢喺我生命里边出现啦。咁咁多年来，我哋都度过好多好多嘅难关啦，同埋好多开心嘅日子啦。咁希望将来我哋一家人都会有更好、更幸福嘅未来等紧我哋。咁希望我哋会手拖住手，带住两个女出嫁啦，陪住佢哋一直成长，嗯，好开心咁样生活落去，白头到老。 嗯， 多谢你老公。 你一定要叫翻佢听翻呢个 archive， 你最真挚嘅一段说话。 嗯， 好嘛。 成日都聽到我講呢啲 說話嘅，其實都係啊，咁當然即係唔好即係講話情緒如何如何啦。老實講，即係你一個好嘅支援或者好嘅 backup， 我估你老公其實都有陣時候會食咗呢一啲情緒啊。我真係想透過大電波，即係橫掂佢會聽翻，我都想同阿簡先生講聲啦。啊，其實佢都好叻。佢都好可以支援到你，可以 backup 到你、 嗯、 你都知道你有阵时long你喺上嚟几夸张噶啦，你自己都知啦，系咪啊？ 知道。 系、嗯、啊，咁你唔系叫你收埋晒所有情绪，你舒缓完之后，你 OK 咗啦，你发晒出嚟啦，你都要识得 call 翻佢。你话，哎 ，sorry 啊，老公，头先可能我真系反应过激咗一啲，但系你。都多谢你去体谅，多谢你去聆听咯。我估一个陪伴同埋聆听系好重要啊，陪你度过2023年，啱唔啱啊？简太 啱啊， 系啊。咁啊，两位女女，你亦都好期待佢哋出嫁啦。咁啊，佢哋亦都系你哋嘅心肝宝贝嚟嘅。咁啊，都祝福你哋一家四口咧。开开心心啊！唔系净系你同你老公甜甜蜜蜜噶，你哋四位都系甜甜蜜蜜噶， 好嘛？ 知道啊。 咁你哋两位 B B 猪就继续拖住手，好好地生活落去，继续恩恩爱爱啦， 好冇啊？ 多谢你哋。 好嗱，呢只歌咧就送俾你同埋 Chris 啦，就系哥哥嘅为你钟情。 呢首歌系佢结婚娶我嗰时唱嘅，所以好记得呢首歌， 特别感动。 好啦，好彩头先我原先谂住。后面你一路讲嘅时候，我唱为你钟情，好彩冇唱啦。咁啊，做咗你老公嗰份又唔得了啊！ 系咯系， 交翻俾阿 Chris 唱先，同埋哥哥好嘛、嗯？好，我哋一齐听歌咯。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电话。 好，新年快上啊！吓，拜拜， 拜拜。 为你钟情，倾我至诚，请你珍藏这份情，从未对人倾诉秘密，一生首次尽吐心声。望你应承给我证明，此际心有共鸣，然后对人公开心情，用那金子环做证，对我讲声终于肯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你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 听我之声，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送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来做证。接受，以后同用我的声，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 愿意一世让我高兴，为你钟情，倾我之诚。请你珍藏这份情，然后百年终你一生，用那真心挚爱我做证。 真系好听，哥哥为你钟情，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哇，好肚饿啦，小白。哇，今日我哋两个一路做节目，我个肚仔一路咕咕声啊，早餐都未食啊。 喂，我发现咧，有好多朋友之前系冬至嘅，冬至嘅时候咧，有好多朋友就买多咗嗰啲汤圆啊。 哦， 咁买多咗汤圆咧，咁啊，佢哋继续煮啦。不过佢哋都遇到一个几大嘅问题，就系当佢哋煮汤圆嘅时候咧，发现就容易黐底啊。 系咯， 即系佢一路煮嘅时候咧，抌落个水嗰度咪系咁黐底。 系啊，系啊， 系啦。咁 咧，佢黐底唔紧要，有阵时我哋咧滗唔到咧，佢一下就漏到佢个水。 系啦，个水。所以周围都系又系花生又系芝麻又系红豆咁样飞晒出嚟， 唔好睇啊嘛！ 同埋食起上嚟嘥咗嗰粒啊嘛，你拿翻上嚟净系食个皮，个馅啲水你冇理由捞上嚟噶嘛。 咁有咩技巧咧？ 好啦，咁啊，今次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就如果你要陆续呢一个汤圆嘅话咧，咁点搞好咧？咁啲汤圆咧都系唔使溶雪噶啦，咁啊，你既然摆咗喺冰格嗰度咧，就由佢继续都喺呢一个冰格入边。咁啊，当你要食嘅时候咧，先准备。一大烹嘅水，咁啊煮滚佢。嗱，记住水咧，咁啊又唔系话好贵啦，咁啊准备多少少，越多份量嘅水咧，其实对于我哋煮熟呢一个嘅汤圆咧就越好嘅。咁所以攞个大少少嘅煲，咁啊多少少嘅水。好啦，咁啊当佢咧一煮完呢一个水之后咧，咁啊滚啦。好啦，滚咗嘅时候咧，就将你已经准备好嘅嗰啲汤圆咧，咁啊要放落去噶咯。嗱，滚水就落去啦。咁啊落镬嘅时候咧，咁啊就咁放落去嘅话咧，咁啊其实咧。都已经 OK， 不过我哋要准备定一个类似镬铲咁嘅形状嘅，咁就 木嘅嘢啦， 木嘅嘢，我就系想讲啦，镬铲形状，但系木嘅， 我都真系唔识叫呢一嚿嘢啊，吓木镬铲咯， 系啦， 姑且咁叫啦， 系啦， 因为其实佢铲唔到嘢乜，就系好好钝嘅， 你亦都唔好咧去到用嗰啲羹啊， 系 用嗰啲羹咧就好容易咧就会整烂嗰个皮，咁但系呢一个咧你放咗落去之后，因为佢未滚嘅时候未熟咧，佢就容易咧喺个底嗰度就好快脆就会黏住嘛，咁你有啲嘢好似一个铲仔咁样咧，就可以轻轻咁样拨下佢出嚟咧。其实呢个已经好重要啦。好啦，咁你除咗系可以轻轻拨下佢之余咧，咁亦都咧可以准备定啊，用呢一个镬铲咧，咁啊轻轻压下佢。因为当啲汤圆咧想浮唔浮嘅时候咧，咁你亦都可以咧就同埋惊佢嗰啲皮咧就皮撞到皮咧，就好容易会黐埋嘅。 系啊系啊。 系啦，咁你又唔好夹硬叫啊佢。其实好似拍波篮球咁样， 系 轻轻拍一拍佢。 拍一拍佢，佢咧就會彈下彈下咧，就開始會分開嗰啲湯圓，就唔會再黐埋一齊噶啦。 即係有啲朋友仔咧，尤其是年輕嘅朋友仔啊，咁梗係啦，冬至啊，食個湯圓團又圓咁樣，咁都明嘅。但係好似小白話齋，有陣時你以為好簡單嘅，咁你咪煲水咁樣，你叻嘅咪有啲冰糖嘅加幾片姜，整咗個底，跟住就咁攞落去霎。原來咧入面啦都有咁多唔同嘅學問咯，係咪？ 係啊，咁啊，另外亦都。即系煮到咁上下嘅时候咧，其实我建议大家咧就加一碗冻水，即系普通嘅冻水，放翻落去之后咧，即系你要大火嘛，咁你差唔多得嘅时候，你倒一碗冻水，跟住再冚盖，然后咧就用呢一个温度咧，就可以话炆佢五分钟，即系焗佢五分钟。 哦 焗佢五分钟之后咧，你发觉个皮咧又唔会话太硬，亦都唔会话太淋，咁啊啱啱好嘅。一滚咗之后就倒少少水，然后就冚盖，咁炆佢五分钟。好啦，咁啊汤底方面咧，其实当然有好多朋友就会准备定啲，譬如糖水啊嗰类啦。咁如果你系怕肥嘅话咧，其实建议大家咧就直头用茶包。最簡單嘅，係、 哦、 啊，咁你自己喜歡嘅茶，譬如你再落多少少肉桂喺度，跟住就用三個茶包就泡茶，然後就整熱佢，嗰啲湯圓咧就咁放落茶嗰度咧，其實亦都有佢自己嘅風味喺度嘅，亦都真係唔需要話怕好肥，咁呢個我覺得大家可以試一試，咁啊令到大家嗰啲湯圓靜咗嘅話咧，咁啊啱啦，咁啊叫做元旦嘅時候，大家都可以食埋湯圓啦。 好啊，咁可以食啦，咁與此同時就同大家講啦，即係。Happy New Year！ 係啊，七年見，拜拜。